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外面是24度的气温，朝头早都感觉凉凉地，相对湿度80%的。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是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亦都是有阳光的。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五嘅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留意住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朋友是啲乜嘢呢？朋友就是当你好唔开心、痛哭嘅时候，仍然会扶持住你嘅人。朋友亦都系当你喺人生面对住挫折嘅时间，会一直守喺你身边嘅人。你身边有几多位朋友啊？亦都可以喺你需要帮忙嘅时候，系可以帮得到你，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会在身边拿纸巾给你，真真正正感受到你心里面的感动，感受到你心里面的痛楚，那一个就是你的好朋友。 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 只想衷心讲句，我今复何求？ 一首歌曲《旧朋友》。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是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毛豆呢？我自己就都非常喜欢吃毛豆的，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助酒，而是因为觉得它很好味道。吃过就是有某一些品种的毛豆，是的，毛豆其实都有很多品种的，吃过一些很香很浓味道的毛豆，真的每一粒吃下去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很香浓的毛豆味，成形就好像我们喝咖啡喝的 Espresso 一样，咖啡味特别浓厚一样。毛豆在日本就叫枝豆，无论是日式料理定还是其实台式小食，毛豆都是经常见的一些美食来的。有研究发现，毛豆对于就是体重降低、降血糖和血脂控制似乎都略带效果。不过目前都是基本的研究来的，但是毛豆里面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营养，例如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含量也都相当之高，镁含量更加就是每100克里面有70毫克，远高于就是其他的鲜豆类。而镁是可以就是维护我们的骨骼生长和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维生素 C 含量就是每100克里面有27毫克，位于就是鲜豆类蔬菜之首的，另外也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毛豆入面的磷脂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发展的营养素来的，可以说是改善我们大脑的记忆力和智力的水平。好了，又有研究发现了，正是讲台湾的品种高雄十一号茶豆毛豆品种，对脂肪的形成的抑压有不错的功效。而最新的实验就他们更加就发现，透过动物实验可以就见到食毛豆的第一组的动物的体重是不变的。同样都是吃咁多嘅份量，但是食毛豆咧就可以令到体重咧系好好控制。专家就指出啦，脂肪肝嘅部分，佢哋主要咧都系睇肝脏嘅切片，咁啊可以睇得出嚟嘅咧就系动物实验入边可以见得到咧就系明显食咗毛豆嘅咧呢个情况系得以改善噶。嗱，毛豆咧又系高蛋白嘅食物嚟噶，咁啊都提醒如果咧成日去到食得太多毛豆咧，过度摄取咧，其实又系一个唔系咁好嘅习惯嚟嘅。每一种嘅食物都系噶，我哋尽可能咧都系适可而止。虽然中意去食，咁啊，但系咧仍然都要咧就系食得咧系好有心思，食得咧小心啲。如果你发觉身边嘅人对某一种嘅食物咧系过分溺爱嘅话咧，不妨多啲提一提佢，因为你锡佢、关心佢，先至会提点佢噶嘛。 失恋的人比你累，你尝试 在谷底如何沉落最理想后，黑夜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一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你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 作品来自关心妍的你有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0%。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视线寻觅最真实，光底一线。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南朝的时期，齐国的官员张融呢很厉害，很巴闭，哇，直头成日帮我们皇上出谋献策，咁叻仔啊，梗系深受当其时嘅皇上器重同埋宠爱啦。一有啲乜嘢事呢，大声嗌张融张融张融，搞掂。他更加跟张融讲到，话到你真是一个人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所以朕非常非常喜欢你。隔了两日之后呢，皇帝呢突发奇想，他就跟侍从讲，在我身边的衣服呢很多都已经是旧了，就这样丢了他，叫龙袍啊，实在太浪费了。皇上就想，我贵为天子，真是这件衫出去 啲人都受宠若惊啦。于是乎咧，佢就将其中一件嘅旧衫，就叫随从，随从随从过嚟。呢件旧衫虽然旧，但系我咧都好喜爱嘅，我就将佢赏赐俾张用啦。哇，皇帝着过、哦，都叫龙袍、哦。随从咧就即刻揾张用啦，就话到：陛下送你一件旧衫啊！佢话到：衣服虽然系旧，但系实在胜过一啲新嘅衫噶。张容望一望件衫，皇上平时都有个大肚腩，我啊好瘦喎，啱唔啱着噶？皇帝连埋诏书都出埋啦，咁啊梗系要收啦，系咪？点知咧个侍从一打开件衫，佢就话到啦：陛下都好锡你噶，虽然呢件系旧衫，但系佢咧就非常之实际，知道你个人讲实际啊嘛。已经叫裁缝根据你的身形去到做到一件好像啱你的衣服一样，这个呢就叫做量体裁衣。张容看到的时候梗是开心啦，哇，都叫龙袍、哦、皇帝送给你的、哦、感动到呢就是非常之非常非常之感动，喊晒咁口。量代表咧就系估计依据，按照住体型去到剪裁出嚟嘅衣服，就好似咧，比如我哋做所有嘅事情都要从最实际嘅角度出发。有阵时喺我哋思想上边咧，可能太多花巧嘅嘢，不如有阵时停一停啊，谂一谂，睇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所做嘅事情更加实际，嚟得更加快靓正。根据事实的全部去到判断应该怎样走可能更加好。 洗衣机穿着一身褪色塑料亚克力，独坐在阳台上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孩子们目光的以他为中心，黑色简约外形多适合客厅。就算是吹风机，也要留神外形。今晚在树荫下跳舞轻衣，我乱到电唱机，只剩外古董机，典雅的中音笔，谁都更受欢迎。木讷的洗衣机，从没有主题曲，只有风霜灰尘。从来没有一句的怨言，你丢多少他都吸，我始终是全心也全力直到战斗的升级，多少年的选择也是真实，却一眨眼过去，咱们年纪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直到长大了，爱围着他和那提洗衣机，一直以来度量很大，没心机。他的唯一关心是何时放心。就算是一对一的蓝海光电机，也带我经历冒险和爱情。冰箱的肚子里比较了冰淇淋，抚慰了多少失眠和失恋的心。木讷的洗衣机，从炫富回淘洗，洗过。自己然后再一世纪，所有电器都住在屋檐下，不必风吹雨淋，甚至有太孤独的小太阳来叫我你旅行。多少年的选择又是真实，却一眨眼过去，上了年纪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突然有天好想要把毛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它早就坏了，只是舍不得换新。奇怪是谁一直牵起着我穿的薄荷蝴蝶，好久以来原来 呢首嘅歌曲嚟自月天洗衣机，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11点结束。轻铁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751线在屯门区不停有外站。机场快线自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和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90分钟。机场快线服务在晚上11点起至尾班车，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在晚上10点起暂停。特区政府表示，台湾无权派员到香港押解疑犯。政府深夜发声明回应台湾计划今日派员到港，将出狱后的台湾杀人案疑犯押解到台湾。特区政府认为等于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接受。台湾执法当局在香港并无执法权。声明又说，疑犯自愿到台湾自首，他出狱之后，特区政府无权施加任何强制措施，台方在他逮捕之后可以将他拘捕，台方若果愿意处理自首，应该立即取消对疑犯的入境管制，才不会令通缉令自相矛盾。特区政府表示，杀人案发生在台湾，死者的尸体、主要证人、证物和相关证据都在台湾。在香港只有足够证据控告清洗黑钱罪，并没有足够证据控告其他罪行。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会暂停尝试推动脱欧协议和欧盟领袖商讨延迟的可能性。英国下议院对两项重要的动议作投票，分别以329票对299票支持首相约翰逊政府提出的脱欧协议法案议读，但以322票对308票否决政府加速落实脱欧立法程序，间接阻止10月底限期前完成脱欧立法程序。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透露，已经咨询其他欧盟领袖，建议将英国脱欧期限延至明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形容针对他的弹劾调查欠缺公平原则或任何法律权力，又形容展开调查的民主党人士好像对他行私刑一样。特朗普的言论受到民主党和少数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抨击，指责特朗普用词不当，涉及种族歧视。有非洲裔众议员说，特朗普身为总统不应该口沫遮拦，认为用私刑形容弹劾程序是侵犯历史。有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要求特朗普立即撤回言论，认为大家可以就弹劾程序是否恰当进行理性辩论，而不应该将美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用于政治之上。有人权组织估计，美国在1882至1968年期间发生了超过3400宗针对黑人的私刑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想想演绎新货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琴流感你我都有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的时间，咁继续听紧都是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朝早咧都有白泉路陪住你哋嘅。出边啊，继续都是24度，相对湿度79%。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不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咧去行下郊游径咧？啊，全港最早启用嘅长途远足物途径，今年咧就踏入40周年啦。渔护署咧就将喺今个星期六26号嘅时间啦，举行物理途径40周年同立日。好啦，睇下做咩嘅先。活动啊，将会咧就喺物理途径第6以及第7段，即系城门水塘一带啦。期间哇，可以俾市民进行树间飞索。康乐攀树以及挑战针山。渔护署亦都会举行一个叫做墨镜通走2019的活动。其实现在在墨镜途径都有很多的 有 QR code 的路牌。捉晒之后呢好像我自己见到好像有些纪念品。那把纪念品那个纪念品好像是一把遮来的。详细看回这个渔护署的网页。市民在9月至11月完成5段哦完成5段或者以上的墨镜就可以获赠这个礼品哦不用行晒100公里。5段是选最短的几段咯是不是按照这个墨镜的40周年议题渔护署就指出墨镜通走2019参加者在各段登记点以手提电话完成简单的步骤就可以记录完成路段和日期。由9月1号活动开始至到10月中已经有超过9000人就是登记参加活动当中有超过80个的团体就是参与的。我都有嘟过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个位置信号不好嘟完都没反应。40年前10月26号就是墨镜途径的启用日。渔护署当日就在城门郊野公园举办了一个叫做墨镜途径40周年同乐日。活动就由朝早的10点开始除了树上力旗之外当日还有一些 DIY 的工作坊。哇在啲郊野地方有些工作坊。以及就啱啦城门水塘附近就有很多的战士遗迹更加就可以给市民参与这些导赏遗迹的活动。另外呢咁会上面也都讨论有关香港地质公园举办的同根同源保育计划。渔护署地质公园主任就表示啦香港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村落和社区众多。咁但是 近年隨住居民遷出已經變得荒蕪啦。啲計劃就透過收集與恢復翻一隻舊照片、歷史文物、家居物品等等，以及訪問本地以及海外嘅村民，轉化為故事館展覽，活化同埋保留社區嘅文化習俗。上年嘅計劃入邊嘅一個叫做鴨洲故事館已經開幕啦，而吉澳故事館亦都咧就喺今個月嘅6號啊開幕。下一個階段嘅項目咧就係仲有，譬如係嚟緊啦，荔枝窩故事館等等啊。政府咧喺2017年啊施政報告亦都提及啊，咁啊會成立紅花嶺郊野公園。漁護署今日亦都咧就係尋日啊喺呢個委員會上面會議上面指出啦，目前咧仍然就紅花嶺郊野公園嘅界線咧就作出調校，預計2020年底咧就可以成立噶啦，即係出年年底啦。紅花嶺嗰度咧都係一啲嘅有啲郊遊徑嘅，我自己都去過，去到嘅時候咧都有幾特別嘅地方。紅花嶺又有啲嘅蝙蝠洞啦，亦都咧就係有沙頭角嘅村啦，入面咧亦都見到咧就係孫中山先生曾經咧就到訪過嘅地方，嗰度亦都有一個鮮為人知嘅孫中山銅像，有機會咧都可以咧即係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嚇。咁去嘅時候咧都幾特別嘅一個遊歷嚟嘅，咁啊體驗多啲啊，學習多啲本地嘅歷史都係一件好事嚟噶。特別咧係中意跨過唔同嘅高山，又越過唔同嘅低谷嘅時候，更加領略到人生嘅一步又一步。面對住成功，唔需要驕傲；但面對住逆境同失敗嘅時候，又唔需要意志消沉，因為你一定可以行翻上去。加油！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直掉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落，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想要。 葬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一首歌曲是 Feel 林奕匡《高山低谷》。你而家系处于人生嘅高山定系低谷？无论喺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当你喺身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知己、家人陪伴住你。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0%。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我哋职场 QL 入边啊，可以同大家咧就讲翻扮靓嘅事情啦。啊，除咗阿 Romeo 讲发型之外，今日朝头早亦都咧就揾到阿 Queenie 上到嚟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哇，好耐冇见呢一位嘅朋友咁啊，星期三出现啦，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咁啊变靓啲啦。除咗就系上个星期出现个 Romeo 讲发型之外，又系时候咧揾翻阿 Queenie 啊，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啊 ，Queenie 早晨， 早晨小白， 咁耐冇见我哋，你又靓咗咯， 系咪噶？ 梗系啦，身形又好咗，个人又靓咗， 你都越嚟越健康啦，我见你啲肤色 系就好啦。嗱，今日咧又上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的时候有些什么化妆特别的技巧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又或者叫大家注意一下呢 我想讲一下呢就是大家呢在夏天啦、啊，或者秋天嘅时候，即系你应该系买咗啲两用嘅粉饼嘅。咁、咧，其实而家呢排咧啲天气都系比较干燥啦。咁、你会觉得咧，可能上咗个两用粉饼咧，都系觉得掹掹紧啊，甚至乎可能晏昼已经啲粉咧扑晒出嚟，系唔贴妆嘅。咁、但系我都知道有好多女仔咧都唔想嘥咗个粉饼啊，因为始终如果你而家唔用嘅话，你可能等到成年之后你先至夏天攞翻出嚟用。都唔想再用啦，到时又出新嘢啦，系咪先？咁我哋点样可以即系 keep 住用埋佢咧？即系仲有个粉饼， 系即系唔好嘥系嘛？ 系啦，唔好嘥。 又或者你买嗰盒咧，系好贵嘅， 系啦，又唔舍得， 咁啊真系唔好嘥啦。 系啦，就唔好嘥啦。咁因为始终粉饼个寿命咧，大约你用半年左右，你都唔应该再用噶啦，因为会始终你用个粉扑，你掂落粉饼度，好容易滋生细菌嘅。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大约佢个寿命用半年到，你哋就唔好再用啦。 哦，系啊， 因为我哋 有冇得令佢复活咁样噶？半年之后， 最好唔好啦，因为怕有菌啊。因为咧，我哋用个粉扑嘅时候， 离开嘅就由得佢离开啦。 系啦，因为你个粉扑你掂落粉饼度嘅时候咧，咁因为你会上面噶嘛，一摆落上面嘅时候，其实无疑之中咧，嗰个粉扑系黏咗你面上面嗰啲油脂噶。咁你咧会有阵时有冇发现啲粉饼咧用嘅时候咧，都会起咗一啲好似镜面嘅物体。咁嗰啲镜面就系因为你个粉扑油。咁你而掂落个粉饼度、哦，然后就会呈现咗嗰个镜面， 即系嗰啲其实就系我哋自己啲油嚟噶， 冇错， 哇，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譬如话哦，唔系、我用咗两三个月，我已经有咁嘅情况咯， 咁 唔 即系代表你自己面油大， 系啦，咁你就应该即系经常要洗个粉扑啦， 我以为你经常要洗面添、洗走啲油， 唔系，咁我哋可以即系可以真系可以一个星期咧，自己都要勤力少少洗翻个粉扑啦，隔日就洗翻干净佢咯。咁好简单啫，洗完之后你揸翻干啲水，摆喺啲有阳光，即唔好太 干燥嘅地方啦， 系啦，干佢嘅地方系啦，凉干佢咁就得啦。 咁晒住太阳其实系咪真系好嘅咧？其实嗰啲化妆品有阵 时， 如果湿咗， 冇嘅，唔好嘅，系干爽嘅地方，因为你晒佢嘅话咧，佢会变色噶。如果你眼影咧长期喺个太阳度晒有颜色嘅嘢咧，佢会变淡咗嘅啲颜色， 或者哑咗会唔会？ 哑色会、甚至乎咧个粉扑，我头先想讲话晒太阳，后屘系我讲错咗，就唔话晒太阳嘅。点解咧？因为如果个粉扑将佢晒太阳嘅话咧，个粉扑嗰啲质地咧会咧。变咗硬咗，咁你越硬嘅粉扑，当你上呢个两用粉嘅时候，上面咧你就会一笪笪，同埋好硬，你推唔开。 咁样咯。 咁、哦、个妆咧就唔均匀啦， 就唔均匀， 就容易一笪笪，同埋你即系搽上块面嘅时候咧，就好似跟翻你搽嗰个手势，就见到啲虚嗰啲影咁样， 系啦系啦，一条条悭咁样。 哇， 系啊，咁甚至乎咧，而家譬如我頭先講緊啦，話我哋點樣可以再運用呢一個粉餅喺而家偏有少少乾燥嘅天氣用到咧？咁、大家可以利用你用護膚品嘅時候咧，咁你搽完護膚品，多數咧大部分女仔都好心急噶啦，即刻因為兩用粉快啊嘛，咁、可以即刻上面，咁、就唔建議即刻上面啦，真係等啲護膚品你摸起上嚟嘅時候吸收咗大约两分钟，咁你摸下，仲有少少好似黏黏地嘅，少少黏黏地，即系代表你个皮肤够湿用，你就可以用嗰个粉饼。 哦，两用粉其实系咪经常都会用噶？ 都经常用，攞嚟补妆用。 补妆用多系啦，就唔会第一嘢就已经用呢个两用粉。 如果偏油嘅皮肤就可以。当佢一开始就用啦，咁、但系始终一开始用都系要揾翻打底霜去打咗底，你先至再用咯，即系妆前底霜去做翻。咁就最主要而家呢个天气咧，就要拣翻一支保湿嘅妆前打底霜， 干啲啦， 系啊。咁你湿润咗啦，先至再用嗰个两用粉。如果唔系咧，就系头先讲紧啦，话你直接上嘅时候都会扑晒啲粉啊，或者唔贴咁样咯。 我成日都有啲迷思咧，就系、如果需要咁样化妆嘅朋友们咧，系咪唔好搽 cream？即系用翻啲爽肤嘅液体咁啊，拍下块面就算，就唔好用嗰啲真系好似 lotion 嗰只，佢就擦块面，系咪好影响嗰个化妆嘅咧？ 梗系唔系啦， 啊唔系噶， 一定要擦， 一定要擦啊！好彩你喺度， 系啊，爽肤水、面霜、防晒， 系 三样嘢， 系 真系唔走得。 我净系谂住用嗰啲爽肤水就得啊嘛， 唔得啊！你成日谂住爽啊，男仔中意爽啊，唔中意立黐黐，唔得噶。如果你净系搽爽肤水咧，因为佢系只系帮你清爽咗个表面，同埋去咗你啲死皮，但系唔等于可以帮你啲护肤品保护你个皮肤，等你滋润噶。咁、所以咧，头先就系讲紧啦，如果我哋呢个天气都要继续用粉饼嘅话，就一定要个我哋要做好保湿，令到个面咧湿润嘅时候咧，你再上粉饼就会更加贴咯。 吓，其实有好多即系坊间嘅化妆品声称自己又话咩诶，搽咗之后识呼吸啊， 系啊， 咩帮到你咩滋润皮肤啊，够唔够定系真唔真咧？嗰啲有 都有。如果譬如佢标榜住嘅话咧，咁都会有系真嘅， 系真嘅， 即系都真嘅。因为始终咧一上咗妆之后咧，个皮肤咧都系偏干嘅。 吓， 咁如果当你嗰、那个化妆品嘅时候再冇呢啲。讲紧保湿嘅成分嘅话咧，咁其实你个妆容咧到下午咧已经觉得好似有啲裂纹出现嘅，咁、所以佢有少少带有呢啲保湿成分嘅都系真嘅， 即系有帮助嘅， 有帮助嘅， 就唔系假嘅， 唔系假嘅。咁同埋最主要我都想讲咧，你哋用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即系呢个天气啦，千祈唔好拣一啲咧凝胶嘅。打底霜啊， 会点样嘅咧？佢块面就焦咗啦。 唔系嗰啲凝胶打底霜，因为佢含有呢、一个成分咧，系令到你咧好似有一个膜喺度噶。 系有个膜喺度， 有个膜喺度。当你再上呢一个两用粉一摆上去咧，就好似啲擦脂胶水走晒出嚟，系、有啲胶质嘅膜喺度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用啲凝胶嘅打底霜去打底先咯。 哦，咁啊，应该咧就用翻头先嗰啲叫做 保湿嘅打底霜， 保湿嘅打底霜 系啦，系好似乳液状嘅，咁就会好啲咯。咁你上面嘅时候，亦都系会贴好多咯。咁同埋大家都要注意啦，因为用咧两用粉饼咧会偏干少少，所以我哋喺眼嘅位嘅时候咧就落得薄啲，咁就唔好太过重手遮落去，尤其是你有黑眼圈嘅时候，你一定讲唔系，我有黑眼圈，我都想嗰个位置遮得好啲，遮得多啲。咁但系就错咗啦，就千祈唔攞干粉饼去做个遮瑕，咁你用翻遮瑕膏薄薄地遮咗你需要遮嘅地方啦，咁先至再用翻个粉饼，咁就会更加靓啦。 哇，都几多嘢要注意，我成日觉得化妆真系一门高深莫测嘅工作啊吓。好彩有阿 Queenie 同我哋介绍，如果唔系等下我讲嘅时候咧，真系教错晒啊！好，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Queenie 同我哋讲咗两用粉饼嘅嘢，唔该晒，拜拜， 拜拜。

差唔多五點啦，五左右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嗰咁多星星嘅，我真係個心 機會嚟啦。 唔 係 啊，我 就 係、 是、我 係覺得我自己錯失咗機會啊。 唔、 哦、係，我就係諗尋日夜晚唔通都好好天。 有啲朋友中意睇星星嗰啲咧，咁都有即係 at 佢哋 Facebook 朋友啊咁樣啦、啊，識咗好多年嘅。咁佢哋話：哇，琴晚等咗成晚都流流地喎，真係好似天文台咁樣講咯，即係一個鐘頭得廿零粒咁樣。咁、 啊、佢哋睇到嘅。 我睇到，但系就唔算太壮丽咯。咁、嗯、即系有少少失望。不过 唔通嗰是你的名字咁样咩？系咪？ 同埋你讲到哈雷瑞星咁劲抽， 系啊，冇咁咁啊，咁咪真系行过啊嘛，哈雷。 系啊，哇！呢一件事真系好轰动啊，哈雷瑞星，啊、即系由细讲到大。虽然你话喂哈雷瑞星有啲咩劲，我真系噏唔出，我真系唔系好识。但系即系听过个名字就系代表。好巴閉咁樣，或者好駕駛堂咁樣。係 啊， 唔知琴晚大家有冇真係想叫做趌咗起身咁去睇呢一個流星雨啦？咁睇到嘅朋友恭喜你啦，睇唔到嘅朋友咧唔緊要，嚟緊都仲會有流星雨嘅， 都有嘅、啊，都有嘅。 咁啊，再同大家跟進下啦。 有啲人工流星雨嚟緊。 唔系话 嚟紧系啊， 系 啊，系 咪嗰啲圣诞节嗰啲类似攞啲 LED 灯做出嚟嗰啲啊？ 唔系嗰一啲、嗯，因为呢个咧就是日本嘅， 系系。 咁佢哋就直头为咗，我唔知道佢哋公布咗啦，会有咁样嘅科技啦、嗯嗯，但系佢哋就冇讲到系唔系俾呢个东京奥运嘅， 系系。 咁你突然之间你出年有奥运，咁又有咁多新嘅科技嘅嘢，咁、嗯。咁奧運即係東京嗰邊，佢一定會諗下有冇啲得意嘅嘢係可以擺喺呢個奧運嗰度 開幕儀式啦，尤其是開 幕 式啦，成日都用開幕式。係 啦 係 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個人工流星係點樣嘅咧？佢、嗯、直頭射啲嘢上太空。 係哇！ 跟住就按翻個軌道，佢直頭話俾你聽嘅，可能係夜晚9:58開始， 你就會有 佢可以好即係正如就係、是喺即係譬如美國 NASA 係咩俄羅斯飛船啦，你上太空做嗰啲接軌咧，係、要好精準噶嘛， 準確咁樣預測， 佢要好準確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噶。咁佢哋射嗰啲叫做人造流星上去太空嘅時候，其實佢都係話曬俾你聽，佢幾多點、幾多分，甚至乎幾多秒，佢哋都知道啊。咁佢哋嗰一射咗嚿嘢上去之後咧，嗰嚿嘢就喺太空嗰度咧，噗一聲嘅。 哦， 跟住咧就真係變咗一大炸咁樣嘅，我唔知係嗰啲係咩物料啦。總之我哋望上去咧，就會好似係流星，係咁、不斷喺佢哋個上空咧就劃過，係一炸嘅喎，係講緊真係流星雨喎、哦。咁、呢個就係話俾你聽，即係可以預計嘅流星雨就係人造嘅流星雨。 不過就未必會喺東京奧運嗰度出場，或者有機會， 或者有機會啦。 總之人哋係研發咗呢個技術啦，咁啊幾時用就等人哋先知道啦。 我有興趣睇喎、呢個 都有興趣。不過今時今日叫做視頻嘅年代啊，咁就算有得睇，都有啲拍片嘅朋友會拍低佢嘅。 流星咧好難拍片啊， 咁 因為曝光好難。 但你而家話預測咗嘛？即係話9:30， 我校定咗光。 系啊，你可以校埋快门嗰啲，咁一定影得到嘅。同埋即系 过百粒啊！你知唔知佢哋啲流星雨？ 系，但系 即系话俾你听啊！呢一个时间可能呢一分钟有过百粒咁样、啊嗯。 哇！呢、這个真系好壮举嘅一件事。 你有啲咩愿望咧？你 mark 定个时间望住个天空。 我都想真身睇一次嘅。 我想啊！ 你咁你要就到时间啊？或者系咪真系飞去日本？定还是系咪喺东京奥运嗰度出嚟？咁如果可能喺第二啲庆典，咁譬如琴日日本都有另一个。庆典啦、就是这个即系哇！嗰啲传统仪式，我透过电视机睇嗰啲传统仪式咧，咁啊睇唔到特首玩电话，但系睇到呢个日本嘅哇！即系最高嘅官点样讲啊？ 特首话噶，其实即系特首办有讲到就系嗰阵时个情况话即系当即系日本嗰方面冇讲到话唔准用电话噶。 我知，唔系即系咁 讲翻啫， 系讲翻啫，以正视听系咪先？ 不过礼貌上用唔用系一件事。 喂，但系啲日本皇室咧都几多。这个叫做程序或者几多仪式， 好多好多。同埋我发觉咧，即系当阿皇上皇后佢哋喺嗰个叫做喺个宫内厅入边嘅时候咧，松之间嗰度咧，我唔知系咪松之间啦，间房啦。咁但系佢哋喺嗰度嗰个房入边嘅时候，佢哋着晒嗰一身嘅衣服咧。一啲儀式嘅衣服其實真係好似 係 我哋成日見嗰啲成人禮嗰啲公仔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就係嗰一隻嘅服飾，佢哋就著咗喺度， 同埋佢哋動作好定啊，所以你覺得喂，其實係咪一個畫像嚟？係 啊， 我一睇落去，咁似一幅畫嘅咁樣。 係啊，即係宮內廳咧，宮內廳係咩咧？即係管理日本皇宮大小事務嘅。咁宮內廳其實好嚴格嘅，係啦，咁又會不斷去畫翻俾皇上聽，你到底。 當其時講完啲咩對白，你要做啲咩動作，你點樣行啊，先至係端莊啊，各樣嘢。咁、所以咧，成個過程咧都係幾厲害嘅一個過程嚟嘅，幾值得咧去到即係睇 live 咯呢、這個。同埋 睇 live 要國家元首啊、領導嗰啲先可以去睇。 嗰啲天文異象先犀利啊！ 係咩？ 係啊，因為佢哋嗰把即係三劍神器咧， 有把刀啊，係 啦，嗰把劍咧，嗰把劍咧、其實 sorry 一直以嚟，其實上一次轉。由超和转平成的时候，其实都是 有出过一把剑的嘛。 是 当时都是落雨。 哦、 因为那把剑本身的作用是我们呼风唤雨。 哇。 是啊。当然啦，即是日本传媒都会这样讲啦。那你好了，那把剑用完了，用途用完了。 收回把剑就放晴了。 就放晴了。放晴都不紧要啊。会出彩虹啊嘛。出完彩虹之后还要富士山见到有。白咗， 系 咪就我嚟慶祝佢哋？即日本人會咁講啦，好似慶祝佢哋新嘅國王登基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大家 即你信又好啦，唔信又好啦。咁啊啱啱撞著剛剛又好啦。咁你話喂傳統真係可以呼風喚雨啊？ 咁人哋傳統真係咁講咗嗱，本身包括把劍本身真係我嚟呼風喚雨嘅。咁佢真係落雨又真係停雨，真係出彩虹咁，你又。又企於喺度，哇咁樣先， 幾有趣啊嚇！ 有趣嘅 人生啊，呢啲事情都大家睇下，係 咪超自然嘅？我哋唔知啦，係咪先？ 幾有趣， 而家都咁文明嘅科學社會啦，係咪？ 係係。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到啊，靓靓 Sammy 喎、 啊。啊，我都喺度谂紧你用咩形容词、啊。 唔敢啦、啊，虽然见到你个样好眼花。 冇啊，你唔好成日都咁讲。 可能只眼本身细咋，成日所以成日怀疑咯。 哎呀呀，我而家瞪大紧啦。 你呢个例住我啫。 好，我哋讲翻啲港铁消息先啊。我想讲话咧，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咧就暂时关闭啊。咁但系嗰个高速铁路服务咧就系维持正常嘅。咁就系香港西九龙站咧。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啦，咁但系啊，高速铁路嘅服务咧就系维持正常嘅。咁另外其他港铁方面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晏咗，提早咗喺夜晚11点结束啊。 系、啊、提早咗， 唔错、 啊， 即系延迟咗，但系都系提早咗嘅。佢、啊、应该 之前系十点啊，依家系11点。 系啦系啦，系诶，唔系而家11点。 11点， 而家11点， 坐多一个钟啊， 俾你坐多一个 钟。即系平时啱啱如果10点已经系收咗服务嘅时候咧，咁有啲工作嘅朋友可能哎呀啱啱坐唔到，而家可以坐得翻啦。 系 啦，希望可以迟啲就尽快可以恢复翻完全正常， 可以预松少少咯。 冇错冇错。 咁不过机场快线服务方面咧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夜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就系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啦。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就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都系有啲唔同啊，将会喺夜晚10点暂停嘅。之前9点啊嘛，而家10点。咁啊，轻铁咧就系751线喺屯门区不停有爱站。咁啊，隧道方面都。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啊，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排到电话机楼啦。咁啊，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康湖居呢一段都系繁忙。咁啊，同埋咧有单交通意外，特别想提提大家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广福公园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 哦，即系啱啱大埔出去啫。 系啊，而家繁忙时间可能都有一大挤塞噶啦。 系 系啊，吐露港公路啊， 留意住 啊。近住广福公园去九龙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 预翻多少少时间啦。如果嗰个位嘅话，咁仲喺大埔出嚟嘅话，咁咪行大埔公路咯。咁嗰边都 OK 嘅。 系啊， 系咯、 啊，都 OK。 留意住啦吓。 好， 唔该晒 Sammy。 好，唔该晒。 好啦，唔同你倾咁耐啊，彭爷爷等紧啊。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今朝早咧，嗰个感觉咧真系唔错噶，因为咧虽然咧而家太阳咧已经出咗嚟啦，都几残眼吓， 系， 即系啱啱好咧照住我呢一个位咧就都相当残眼， 冇办法咧，本身 superstar 嘛，好吓，啲风咧吹埋嚟咧，嗰个感觉咧你系感觉到嗰阵风咧或者嗰个空气咧，是凉的。 哎呀咁好。 那个感觉是凉的，即是不会呢因为有太阳晒住啦，咁所以啲风或者嗰阵空气呢会是暖啊或者是有热嘅感觉。而家系嗰阵空气系感觉到系凉嘅。 哇。 咁即系代表咗呢真系 咦，秋天是嚟咗噶啦，真系。只不过有阵时候我哋晏昼咧唔 系 好觉咁解嘅啫。系啊，一早一晚咧就会觉得咧呢个秋意咧会比较浓一啲啦。 嗯， 咁啊，但系咧天色方面咧，可能就有少少嘅烟霞咧，仲系冚住咗啲山头啊，喺呢一个半空之中，所以咧你望向远处咧。即使是那些高樓大廈呢都是跟山那個的情況一樣呢都是有一陣呢薄薄的薄霧啦其實應該是煙霞啊啲塵啊咁樣的東西來的咁就冚住了咁望得呢就不是那麼清楚的咁就看看晏啲的時間會是怎樣不過今日呢個天色呢都算不錯的啦咁陽光出咗嚟啦有太陽啦咁另外就都見到今天呢都主要都是有一個藍天白雲的景況嘅。 咁好啦 咁雲量又不算太多的。 系咁啊，非常好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又见到咁靓嘅天气，又爽，吸一啖新鲜空气咁样都舒服啊，系咪？精精神神就可以翻工啦。好啦，唔该晒彭爷，咁啊快啲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系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24度嘅气温啊，所以咧都出边啊啲风吹过嚟嘅时候凉凉地啦，相对湿度81%。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至5啊，即系低至到中水平。咁啊，有机会咧，彭爷见到嗰啲咧都系啲空气质素嗰啲灰尘啊，头先都讲得好啱啊，可能真系啲灰尘影响咗嗰个少少嘅能见度啊。好啦，今日朝头早系嚟到咧就系7:20啦，啱唔啱？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巴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是各位早晨。 嗱 ，Victor，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过便秘咧都系秋天比较常见嘅一啲问题啦。啊，咁调翻转系咪代表比较少啲肚饿咧吓？ 肚饿应该嚟讲系少啲嘅，但系咧其实秋天都有咧。啲人咧係得多吐瀉嘅，咁大人就可能便秘會多啲，反而小朋友咧喺秋天嘅時候咧就特別要留意呢個輪狀病毒嘅吐瀉啦。 哦， 不別你有冇聽過輪狀病毒啦？ 我有成日聽到輪狀病毒呢一個詞語，但係咧我就冇認真咁樣了解過到底點解會有輪狀病毒啊，或者有啲咩症狀啊咁樣咯。 哦，咁輪狀病毒咧就係一種病毒啦，喺显微镜之下咧，佢系好似成一个轮状嘅，所以就叫轮状病毒啦。咁呢个病毒咧，因为佢传染性就好大嘅，咁甚至乎佢喺体外咧都可以活好耐嘅，甚至乎几个钟至一个月嘅。咁喺低温嘅情况之下咧，佢都可以更加生存嘅时间好长啦。同埋佢传染性真系好大，即系症状出现嘅前后10日咧都有呢个传染性嘅，所以咧就。在小朋友中间呢就比较容易传播啦，同埋佢个危险性都比较大嘅，所以就可能你平时都会听到啲人提过呢个字囉。香港嘅数据嚟讲呢都有1/3因为吐瀉入医院嘅小朋友呢喺呢个轮状病毒引起嘅。係啦，咁所以都 都比较 高常见嘅一个病囉。 係。剛才听 Victor 讲就话可能喺小朋友间呢都会比较常见啦。好多时呢都听人哋讲话呢小朋友一返學呢就容易呢人传人啦。因为可能同隔离嘅同学仔拖下手仔呀、啊、或者控埋啲倾偈呀咁都容易系传染㗎喎。咁呢个轮状病毒会唔会其实都系传染性比较高同埋会唔会都几麻烦嘅呢？ 都算是的，因为它传染性高，而且其实大人都有的，只不过大人可能呢它就隐性的传播者，即是自己就没有发病，就可能会传给小朋友，是的。还有幼稚园因为即人多嘛，就很容易引起到交叉感染，它这个因为普通的吐瀉呢就即可能得个肚屙就不会呕了，其实呢这个轮状病毒因为它是一种病毒，就会引起这个发烧啊、口吐啊，咁甚至乎咧，佢嚴重嘅咧，就係會引起呢個脱水，係啦，咁都比較嚴重嘅。 係， 咁小朋友就最驚就脱水啦。咁脱水有咩情況咧？就係可能你開始留意到小朋友嘅排便排尿少咗啦，咁喊嘅時候啲眼淚少咗啦，同埋咧，甚至乎都會見到個眼嗰度咧，即係凹咗落去啦。咁當然啦，嚴重嘅可能甚至乎會昏迷啊。表情比较淡漠啊，咁嘅情况咯，咁就危险啦。 系，一般系咪都屙一段时间先至会脱水嘅咧？ 系啊系啊，咁因为 这个轮状病毒引起的吐泻咧，都真系屙得比较多次数嘅，令到呢、这个脱水嘅情况比较严重啊。 系咁，我家长们都真系即时啦，唔好话等啦，即系一有啲乜嘢事咧，都尽快带小朋友去睇医生啦，唔好话等佢屙几日先至谂住话，诶，到底系咪轮状病毒咧？咁就唔好啦。 系啦，冇错。咁轮状病毒咧，其实我哋讲咧，佢系预防胜于治疗嘅。 嗯。 第一咧，我哋话要留意个卫生啦。因为轮状病毒咧系经呢个大便口嘅途径传播嘅，咁如果小朋友接触到啲感染源啦，就比如话啲物体啊，或者啲食物啊，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咯。 嗯、 所以我哋平时咧家长啊都要多啲留意卫生啦，自己都要洗手啦，同埋都要叫小朋友洗手啦。 嗯、 特别系可能食饭之前啊，即系可能佢哋要将个手摆喺口。咬嘅时候咧，都可能要建议佢哋洗咗手先可以做呢个动作咯，避免咧可能佢摸咗啲有轮状病毒嘅物体，系咁喺个口嗰度咬一咬就可能就传染咗咯。 系。 咁另外就饮食嗰度都要食啲干净啊，避免啲生冷嘢啦。 嗯。 咁同埋而家可能我哋啲小朋友啲玩具啊、餐具啊都定期消毒下咯。 嗯。 咁你去出街可能有啲公众嘅地方都可能建议佢哋都唔好玩完之后就将个手摆喺个口，咁呢啲都系比较。容易感染嘅这个情况嘅， 嗯，明白。 咁另外咧，其实咧，轮状病毒咧，其实系有疫苗嘅， 嗯。 咁但系呢个疫苗咧，就六个月前口服呢个疫苗咧系最有效果嘅， 嗯。 咁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建议用呢个疫苗去预防呢、这个轮状病毒嘅， 嗯。 咁另外就系可能要及时就诊啊， 嗯。 咁就如果真系出现呢个少少脱水嘅情况，就即刻送医院啦。咁同埋可以俾佢補充啲水分啦， 嗯， 系啦，咁啲電解質嘅生理鹽水或者啲電解質嘅水啦，俾佢補充啦。咁同埋因為呢個情況咧就係一個病毒引起嘅，咁咧我哋都建議咧唔好隨便俾小朋友食呢個抗生素啦，因為冇用嘅。 我又有聽過咧啲講法話咧，當你肚屙嘅時候咧，唔好喺一個好早嘅階段咧就係食呢個止瀉藥，話因為咧就唔能夠將體入邊嗰啲毒素啊同埋菌咧就排清佢。咁呢個講法入邊其實啱嘅咧？ 其實有一定道理嘅，因為其實呢啲都係可能想去盡量排曬啲毒素啊呢啲情況啦，但係因為。有时脱水得比较犀利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止泻嘅， 嗯， 所以都要留意啦。如果有咩情况唔系好清楚嘅，可能就要睇下医生会比较好啲啦。 系咁啊，嗱，中医又会用一个乜嘢嘅方法去帮助呢一啲嘅即系有辐射嘅小朋友啊，或者系大人呢？ 咁因为咧，其实咧呢个轮状病毒咧，其实而家我哋都好多中医嘅研究啦，系发现其实用中医嘅方法其实都好有好效果嘅。 嗯， 咁虽然小朋友就比较可能比较惊饮苦茶， 系啊。 咁但系如果啲家长想冇咩副作用嘅，其实都系考虑下睇下中医嘅。 系。 咁我哋中医咧，其实就分两种嘅，一种咧就是寒泻，同埋另外一种就湿热嘅。 嗯。 寒泻嘅情况咧，就出现呢个发烧啊，但系佢个大便比较清嘅，就会有啲淡花样嘅。咁、 嗯、 咧。啲情况咧，其实有啲藿香正气散啊，或者藿香正气水啊，呢啲其实都可以俾小朋友试下嘅。咁、 嗯、 另外一种就系湿热嘅，咁呢啲情况咧就可能佢大便咧虽然系稀嘅，但系咧佢可能有啲味啊，同埋个小便都会有啲黄嘅。咁、 嗯、 呢情况中医系话有需要清热嘅，系有啲湿热嘅情况。咁平时我哋中医就会用呢个葛根十年汤去加减去医嘅。咁呢个就冇成药卖噶啦，呢、這个就可能要医生处方啦。 嗯。明白，咁啊，希望听到收音机嘅朋友咧，就袋咗呢啲知识落袋就好啦，最好就唔好自己试试啦。咁不过咧，若果真系咁唔好彩咧，遇上咗呢啲嘅吐泻嘅情况嘅时候咧，咁都可以参考一下 Victor 头先讲嘅一啲方法。不过最紧要最有用咧，就系一定要及早求医啦。 系啦，冇错。 好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将要崩溃的你，就算针圈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戏，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 八天好转了，良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嫌弃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常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大小偏差很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好戏。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唔了一生极痛悲。 这首歌来自梁超峰的二十八天，今天就是十月份的，来到第23日，都接近月尾的时候，大家继续努力，很快脆又会去到11月。现在先听7:30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表示，台湾无权派员到港押解疑犯。政府深夜发出声明回应台湾计划今日派员到港，将出狱之后的台湾杀人案疑犯押解到台湾。特区政府认为等于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接受。台湾执法当局在香港没有执法权。声明又指出，疑犯自愿到台湾自首，他出狱之后，特区政府无权施加任何强制措施，台方在他逮捕之后可以将他拘捕。台方如果愿意处理自首，应该立即取消对疑犯的入境管制，才不会令通缉令自相矛盾。特区政府又说，杀人案发生在台湾，死者的尸体、主要证人、证物和相关的证据都在台湾，在香港只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清洗黑钱罪，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其他罪行。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明年三月之前任命接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暂时人选，完成余下任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的话，将会在明年三月任命暂时继任人选，完成林郑月娥原定在2022年结束的任期。报道指出，北京期望香港局势稳定之后才作最后决定。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赢得大选，所得的议席较现时少，未能够过半，需要领导少数政府，争取其他政党支持通过法案或者筹组联合政府。现时结果显示，在338席中，自由党取得157席，较现时少13席，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得到121席。杜鲁多说会服务未有向自由党投票的选民，重新希望团结加拿大，但强调选民期望政府履行进步主义，新政府必定应对气候变化，开征碳排放税。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各支热门球队都顺利全取三分。A 组巴黎圣日耳门有麦巴比大演帽子戏法之下，作客5-0大胜布鲁日。皇家马德里就有却奥斯入球，作客1-0险胜加拉塔沙雷。B 组热刺的哈利卡尼和孙兴敏各自梅开二度，拉美娜亦都射入一球，热刺5-0击败贝尔格莱德红星。拜仁慕尼克就有利云道夫斯基攻入两球，作客3-2反胜奥林比亚高斯。 C 组曼城虽然先被亚特兰大攻入领先，不过史达宁连中三元，亚古路亦都攻入两球，曼城5-1大胜对手。D 组马德里体育会有莫拉达一战定江山，一球击败利华古逊。祖云达斯凭住大巴兰回开二度，2-1反胜莫斯科火车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开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已经去到马窝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就去到马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一段都是繁忙啦，近住康湖居呢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一段都是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就有坏车阻路啊，一带车多。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的入口是有坏车阻路，一带就车多。继续同大家跟进一些港铁方面的消息啦。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在夜晚11点结束。由夜晚开始，夜晚10点起开始，机场快线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夜晚10点结束。轻铁方面，751线在屯门区仍然不停有外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七 点的37分时候啊，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是由今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国际新视野咯。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早晨，早晨。今日咧讲下呢一个之前咧，就可以讲下即系近呢一两日嘅国际新视野咧，都系讲紧喂飞去唔同地方啊，咁样啊。咁但系即系讲开飞到唔同地方，琴日哇争啲有一个消息出台啊，就系话。即系唔知话财政预算案话俾你资助你120蚊嗰个咧，咁好彩啊冇呢件事嘅，纯粹系唔知网络哪里来嘅一啲消息，但系都好奇怪，啊、即系啲消息又可以咁准确到120蚊咁样，咁究竟系点解咧？点解系唔系130蚊系120蚊咧？ 唔知哦、 好彩冇呢一件事发生，如果唔系咧。你都知道啦，讲呢个国际新事通常都会讲啲趣闻啲嘅嘢㗎嘛。即係随时呢喺叫做报纸啊，喺人地国家嘅报纸啊嘅呢个趣闻版，国际趣闻版香港呢就会上㗎啦，你諗啊。即係如果每个香港嘅人啦、啊、都会得到120蚊港币嘅一个叫做 sponsor 啦，或者资助啦，点都好啦。咁你折合返譬如美金，其实都系讲緊十零蚊都未到20蚊计美金，咁、人哋真系写喺啲外国报纸一路报道，喂香港资助啲香港嘅市民，资助佢哋去旅行买机票，资助几多钱啊？20蚊美金， 20蚊美金， 跟住咁你成何体统咧？真系好彩呢件事冇发生，如果唔系人哋又攞喺嗰啲国际版，有阵时我哋都会攞啲国际趣闻攞出嚟笑噶嘛，人哋国家嗰啲啊，或者其他地方， 人哋又笑我哋嗰啲， 好彩冇呢件事， 有咩为啊？ 真系好担心。好啦。啊，唔讲呢啲，讲飞嚟飞去咁，你落咗地之后啊，都有阵时会自驾游噶嘛。嗱，小白就一定好清楚咧，日本自驾游咧有好多嘅规矩啊，同埋咧要守一啲嘅规则咁样啦、 其中一个规则咧都要提一提听众啊， 系 就系咩咧？即系喺日本过闸嘅时候咧、我哋即系香港咪有个机咁样就直接过去嘅。 过闸即系落咗机海关 隧道，对唔住，系过一啲行车嘅隧道 即系喺到日本如果你自 或者天橋上面咁係咪啲繳費亭？ 係啦，係啦， 嗰啲繳費亭其實有個閘口噶嘛。咁我哋啲閘口咧，就唔係成日見到有個真係有個閘落嚟嘅。咁、人哋嗰啲啊，真係有個閘落咗落嚟嘅。 哦， 係啦。咁如果你係即係申請咗佢哋嗰啲卡咧，要俾錢嘅時候咧。记住慢啲，因为你揸得快咧， 好容易撞到个闸。 系个闸升唔起上嚟、真系会撞烂人哋个闸。 撞烂咗个闸咧，唉，你个旅行咧就变得唔开心，同埋要赔钱啦。 冇错，撞烂咗你要赔钱啦。咁嗰个系你自己行为失当，咁你就算买咗汽车保险，佢又唔赔啦，系咪先？咁又搞一大轮，咁又要去到当地又报警咁样。有咩位呢、你只要揸慢，等个闸升咗上嚟，你先过，就系咁简单。 系啦，小白呢个系其中一个小贴士啦。咁咧，我手头上仲有5个小贴 士，就 系喺日本啊驾驶嘅时候特别需要留意嘅。咁小白知啊，温故知新啦。咁如果听众喂将近都去日本，咁啊谂住同屋企人自驾游，有阵时啲爸爸咁样喺香港都冇乜揸惯车嘅，咁但系冇计啦，焗住一家大细，可能去咗某啲地方，可能冲绳最常见。就是你去到冲绳的时候，不要搭当地车啦，租架车来揸啦。 冲绳真的自己揸好啲嘅。 但是那个爸爸是一个雪藏牌嚟噶嘛，即系香港可能有2-3年都冇再揸车啦。 十年冇揸过，然后为了去冲绳续牌，仲整埋个国际牌。 系咁真系麻烦少少啊。第一个 tips 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有阵时咧喺譬如日本啦，县同埋另一个县之间咧，可能要揸成2个钟头车噶。咁你可能会话喂2个钟头啫嘛，有乜问题？咁梗系有问题啦！香港啊，俾尽你啊，由屯门揸到柴湾，最多都系90分钟，100分钟好未啊？都未到2个钟，都同2个钟有啲距离，同埋即系，所以大家就真系要叫做小心一啲啦。同埋去玩咧，你会玩得好尽兴噶嘛？好尽兴代表你咩啊？好攰 咯， 咁所以真系 唔好叫做夾硬嚟啊嚇。咁就算譬如喂真係焗住要頂硬上啦，要揸兩個鐘，你真係分段，即係喺人哋嗰啲叫做便利店嗰度歇一歇先。 人哋好多便利店喺高速公路，見到便利店啊，記住。歇一歇喎， 系啊， 特別有 去下廁所又 特別有細路仔話俾你聽，帶埋細路仔去咧，你一定要兜入去， 係點解？ 第一，你自己你自己可以唞下， 係係係。 咁個細路仔坐喺架車入邊咧，佢一定可能嗌悶噶啦，又哔哩吧啦咁樣，咁咧佢有得行下啦， 係。 同埋記住叫佢去廁所， 嗯。 通常咧命運就係咁噶啦，係 啊。 啲細路仔你問佢，喂誒前面有有便利店有廁所去唔去啊？咁樣 係 唔去啊？唔急咩？唔急啊？好啦，你直過 係。 过咗冇几分钟，佢就话唔系爸爸，我都系急、啊。咁、你话即系点算咧？ 系啊， 系咪？ 所以都系停一停好啲。 系啊， 停一停，谂一谂。好啦，咁北海道咧就嚟紧就雪祭啦，咁啊嚟紧冬天啦吓。咁、有两个时间都系北海道比较多人去嘅时间嚟嘅。第一个就系睇花啦，咁薰衣草都系好出名嘅。记得小白都有讲过啦，即系北海道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样。但系咧，原来喺北海道嘅租车公司咧，为咗旅客嘅安全咧，就喺十一月至到三月咧，都唔会租车俾两种人嘅。 吓、 咁。你一定会租嘅，放心，小白一定会 租 俾你， 我 一定会租俾你，但系唔会租俾阿 O。 点解啊？ 点解咧？究竟系点解？十一月到到三月，净系租俾小白，唔租俾阿 O？ 呢个世界咁唔公平。 识日文啊？ 系 真系啊！ 因为原来咧， 唔系啊嘛， 即系 咁啊，即系断者米佬佢哋 嗱，因为系为咗安全起见，亦都估计咧，北海道成日出事啊，即系因为开雪地车咧，唔系个个都识得开 啊 嘛，咁唔识得开雪地车，冇话真系好怪你嘅，咁你咪揸得慢啲咯。我自己喺冰岛嗰度咧，都真系揸咗一段雪地，我觉得好难揸，真系，即系同大家系有啲唔同嘅， 俾油唔系唔俾油唔系咁嗰啲咁嘅感觉咧， 同埋个踩嘅。踩控咧，同你平時係 扭又唔係，唔扭又唔係， 係啦，真係會有陣時因為雪地嘅唔平坦同埋會跣胎嘅機率會高好多，所以大家如果你去到北海道睇嗰啲咩雪祭啊、滑雪啊嗰啲 friend 嘅時候咧，你真係用翻當地車，即係保障自己安全， 或者就你要租車咧， 係啦， 租埋個司機， 係啦， 哇，呢個真係霹靂㗎呢個， 咁就會好啲咯，為到自己安全着想，大家去玩都係想安全嘅，都係想開心嘅。 啱啱 嗱，頭先點解話喂要俾即係租俾？小白咧，因为咧，如果咧你唔习惯喺雪地开车咧，以及咧遇上紧急嘅情况咧，无法用日语沟通嘅旅客咧，佢哋就唔会租俾你啦。咁嗱，你谂下， 佢哋对做咩北海道人对自己啲英文咁冇信心啊？ 系唔系啊？咁你好多嘢要沟通，你去到警察局嗰度又可能即系要讲话，喂，做咩你撞到另一架车？ 所以咪话佢哋对佢哋自己啲英文咁冇信心啊？外国人佢讲英文，佢咪照讲咯。 咁唔得嘅，咁人哋定咗呢个规矩啦，所以去到。北海道的朋友即是嚟緊十一月至到三月咧，就你諗住大安子以自駕遊咧 ，sorry 啦，除非你流利日語同埋咧，經常喺即係美加方面落雪開慣車嘅，咁可能就會又好啲咯。咁都要睇翻當時嘅情況，同埋咧仲有一個小貼士嘅，呢、這個都係好多香港人唔識嘅，因為香港人咧慣咗用嘢用到盡啊。喂，如果你租完架車，梗係用到哇得翻四分之一格油，還車咁就最抵玩啦，系咪先？即系香港人用嘢系咁，但系唔得嘅。原来喺日本还车咧， 要入门油嘛。 系咯，呢个小白知道啦。 佢哋通常咧喺嗰啲租车公司，你还车嘅位置附近咧， 系 可能揸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到油站。 系啊系啊， 佢就一定会叫你 入门油。 系啦，你租车嘅时候佢已经同你讲啦，你要入埋油，指埋俾你睇啊，呢一个就系个油站嘅位啦。你喺呢度入完油，你就翻过嚟啦。 系啦，咁但系有多香港人第一啦，将个时间揸到好尽啦，即系。譬如八點鐘飛機嘅時候，早上八點鐘飛機，可能咧講緊七點半先還車咁樣，根本冇可能做得到嘅。你仲要唔記得入油咁樣，成日都有呢啲例子發生嘅咁樣，亦都喺網上好多唔同嘅 blogger 咧，係啲日本人寫翻，喂點解啲香港人自駕遊咧咁冇禮貌同埋咁唔守規矩咧？其中一個俾人鬧嘅一樣嘢嚟嘅，就係、是、咧你已經自駕遊咧，唔好教到啲時間咁慢。就 是、 你教翻松啲去还车，同埋教翻松啲打翻爆个油缸，同埋第三就系人哋会 check 翻架车噶嘛，你唔能够哇即系急着 叫做喂，我即刻還車咁，即刻攞個行李就即刻攞個 baggage， 跟住就上飛機。人哋唔會啊，真係日本人真係攞住張紙逐啲 喺 度 去 對。喂，點解玻璃有石仔整花咗啊？點解個泵把乜乜事啊？咁樣咯。 開頭嘅時候佢哋又會即係打曬交叉，即係攞住嗰個汽車， 即係借車嘅時候，佢就會同你講嗱，呢度本身係花咗嘅。 系啦， 系啦，所以唔关你事。 系啦， 咁你还车嘅时候 ，suppose 都系要同借嘅一样。 你租车就记住睇， 系啊， 少少嗰啲嘢咧，你都叫佢打咗个交叉先。 系啊，系啊， 有你冇你打咗个交叉先， 保障自己啦，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啦，系啊， 系咪先？ 我自己都有喺日本自驾游过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唔好乱咁泊车啦。 呢个当然啦， 即系呢个都系啊。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就将架车喂当系香港咁样。泊喺啲居酒屋门口， 唔 阻住人哋做生意。 人 跟住咧，你泊过夜喎，仲要因为觉得自己咧啊喺间居酒屋食完啦，跟住好开心啦，又啊呢家搞到 Christmas， 跟住饮到醉晒，跟住咪翻自己民宿咯，因为唔使再开车啦嘛。咁、那个民宿就喺个居酒屋隔篱嘅。跟住第二朝咧，开车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俾人抄牌同埋阻住人哋开铺啦。咁真系确系唔系太好啊？呢啲都系叫做大家喺日本咧自驾游嘅时候特别要学识嘅一啲叫 manner 啦，同埋学识嘅一啲叫做礼仪啦。我可以讲系礼仪啦，真系唔好令到大家去到日本自驾游嘅时候咧，哇神憎鬼厌。 系当然啦， 呢种 呢个绝对系唔可以神憎鬼厌。 系啊，我都尽量即系能够识嘅日文，我都要讲多谢，同埋尽量好守呢啲规矩。 好守规，喂，好守规矩。有一样嘢我自己都要即系报案啊，系咩事咧？就其实你头先讲我入油咧，我真系有一次，因为塞车。咁甚至乎係即係耽誤咗個行程嘅時候呢，我真係未入滿油我就去返還車。咁、我嗰陣時我處理嘅方法係點呢？ 係點呢？係點？ 我去到 應該點處理呢？ 我去到嘅時候係啦，我去到第一，你唔好囂張先。第一，你千祈唔好囂張，即係唔好話我還車人哋同你講冇入油喎，你話係我冇入啊，千祈唔好用呢種態度。我第一件事我就行到去同佢講，唔好意思，因為時間緊迫咧，所以我唔係好夠時間去入油，所以我個車係未滿油，我就翻咗過嚟、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即係佢哋一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佢哋完全明白，因為你還車，即係代表你還完車之後，你過隔離就機場嘛。所以佢哋都会明白，同埋佢哋会睇翻，佢哋知道附近有冇塞车嘅。咁我嗰个人又真系塞车啦，你唔好呃人话塞车啦，呢个又系事实啦。咁我真系塞车嘅。 唔系，再加上你用流利日语可以表达得到你点样过咩？点样嘅抱歉？ 流利日语咧，我觉得系其次。 系 诚恳嘅态度先至系首选。 咁我估两样加埋都 两样加埋啦， 呢啲都系要。 咁所以嗱，佢哋嗰个处理办法系点咧？照 check 翻你架车，睇下有冇啲咩钻窿啊，有冇花啊咁样啦。跟住咧，佢哋嘅做法就系佢哋会望翻你行过几多公里，然后咧就再计翻你大概要应该俾几多油钱嘅。咁佢哋就同我讲啦，唔紧要噶，其实今次咧因为都知道附近真系好塞车，佢话唔系净系我一个行嘅，即系附近有啲客都系因为塞车就入唔切油，因为要赶住搭飞机嘛。佢哋话只要俾翻相应嘅金额咧，佢哋就可以解決咗件事，咁佢哋 即刻避啦， 梗係即刻避啦，咁仲要我揸佢咩？佢哋熟路，佢哋知道邊條巷仔轉出去快啊嘛。你問我嘅話，我轉咗拎住個地圖左揾右揾，我真係飛機都唔使搭噶啦，到時 都係啊。呢啲都係一啲叫做兩位主持人咧嘅一啲喺日本自駕遊嘅一啲體驗啦，或者經歷過嘅 分享下啦。 咁希望大家就唔好犯呢啲錯誤啦，同埋做個 冇錯 好啲嘅 driver 係啊。遇到有問題唔使驚嘅。有禮貌地解決。 如果有問題唔使驚嘅，有 Google Translate 係啊， 都 嘅 都得噶。 接过有 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 呢首歌曲嘅 Super Moment 嘅《飞》，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讲下琴日欧联嘅战报先啦。全部列强咧都赢波，恭喜晒！有几队咧甚至乎大炒对方添啊，包括咧英超双雄啦，曼城5-1咧大胜啊意甲嘅亚特兰大啦。咁啊，热刺方面5-0咧就赢咗呢个贝格莱德红星啊，早几都赢波，2-1赢莫斯科火车头啦。加塔沙雷咧就主场0-1咧输埋俾皇马，咁啊，哇！巴黎圣日耳门仲癫，咁啊，去到比利时啊。即系作客啦，咁啊暴露日啊吓，咁啊屈5-0大炒对方啊，麦巴比啊，咁啊大帽啊吓，咁啊呢个帽子戏法劲啊劲啊，咁啊今日继续咧，即系今晚啊继续会有欧联嘅赛事上演啦，咁啊即时咧对车路士啦，咁啊德甲方面咧阿卢 B 啊莱比锡咧就对新尼特嘅，至于咧仲有列强嘅，咁啊利记咧利记嘅作客啊，哇简单啲啦，去啊呢个比利时啊同呢个球队咧亨克啊，咁就有一个叫比赛嘅，咁啊国际米兰方面咧又会啊对呢个多蒙特，应该系咧即系今晚咧比较重要啲嘅戏码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住啦。咁啊讲完足球方面咧嘅时候啊，讲埋咧呢一个咧 NBA， 咁啊喂睇翻咧即系 NBA 咧，喂开锣咯，系啊，咁啊即刻咧有一啲常规赛即将上演啦，咁啊重头戏咧嚟紧咧就由两支咧东岸嘅劲旅啊76人咧就对啊 Celtics 啊塞尔特人碰。 控投啦。咁前者咧有新星嘅Embiid 啦，火拍咧呢个 Ben Simmons 啦。咁至于咧头先讲嘅 Celtics 方面咧，有叫做咧 K Walker 啦，仲有咧 Tatum 啊吓，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咧带领到球队啊有一啲好嘅成绩啦。另外方面仲有其他球队有比赛嘅，譬如咧马刺咧就对 New York 啦，咁印第安纳流马 Indiana 咧就会对Detroit 即系活塞队啦。咁其实咧小白讲开呢个咧，可以分享一下咧自己咧睇呢个 NBA season。原来我飞咗过去呢、這个加拿大都真系有睇一个赛事啦。咁当然喺 NBA 同埋呢个中国嘅播映权嗰度咧，即系早一两个礼拜闹到满城风雨 啦。嗰啲风波啦， 系啦，咁即系詹士哈登咧又撑又唔撑，咁即系立邦詹士又撑又唔撑，咁即系估唔到今时今日咧篮球隔咁远啊，个贸易战咧打到咩咧？打到 NBA 方面嘅播映权啊！究竟咧啲球员啊支唔支持香港啊？咁都仲有一餐有得拗下咁样咯，咁都大家可以当球单纯啲当球赛咁睇，我觉得会好啲啦。 嚟紧有场比赛又话唔知着唔着衫嗰个问题啦。 哦，着唔着黑色衫系嘛？ 系啦。 哦，会啊，应该琴日都已经有啲 firm 咗啦，嗰个 系有啲球员自己热身嘅时候都已经着咗黑色嘅球黑色嘅 T 恤喺外面啦，咁有啲slogan 喺度啦。咁我英文唔叻，所以唔识翻译嗰啲slogan 啊。咁但系都系一啲比较 statement 啊，即系有一句。句子咁樣就話俾你聽啊，譬如自由是可貴的咁樣嗰類似嗰啲， 關於香港嘅咁樣， 係啦，類似咁樣，即係我就覺得花邊嘅嘢有得睇啊，咁但係即係中意體育嘅你咧，就聚焦籃球啊，緊要啲啦，咁睇場好波都係緊要嘅。 籃球咧，其中一位名宿啊，即係 Michael Jordan 啦，係咪先？咁佢 波神， 波神啊，佢真係波神啊！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俾人問，哇，覺得個咖喱仔點啊咁樣，咁都話到佢咧，其實個成績即係打得相當之出色嘅，咁但係話。到可唔可以即系叫做名流千古啊、名人堂啊嗰啲咧，咁都有所保留啊。咁我覺得咧，其實就唔係話唔認同人哋，因為有啲傳媒即係話到啊，佢唔認同佢啊，我又覺得唔係。咁你始終一個人。佢当打緊，佢纪录咪继续俾佢破下先囉。 咁样同埋仲后生嘅，始终呢冇伤冇病冇痛呢 ,NBA 可以继续打。你睇下云斯加达打到43岁都仲喺个球场嗰度啊，你仲讲到少嚟过。 078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606 点升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9.17 美元卖出 1,489.5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狮子山隧道入口啦，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咧，咁啊几分钟前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啦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半春园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半春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喺德望学校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继续再提一提你啊，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 在晚上11点钟结束的。而轻铁的751线在屯门区都不停有外站，机场快线由晚上10点钟开始，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在晚上10点钟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历史是由人创造，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抉择都会造就自己独特的位置。电视节目《香港历史系列四》以纪录片的形式，利用写实的场景呈现香港历史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亦印证着香港过去大半世纪的崛起。《香港历史系列四》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说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呢就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啦。下八点过后呢又换下更啦。係接力嘅呢有我彭仔同埋有朱海婷。 早晨啊彭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係今日係星期三。 係呀，唔好搞错，今日星期三啊。不过呢我哋人脚上面有少少调动咁啫。咁啊今天呢星期三嘅早上呢，大家个感觉如何呢？通常嚟到呢一个礼拜中期呢，会唔会开始呢就计划一下，周末周日有啲咩活动要同屋企一起做啊等等。 啊、 都会嘅真 係。啲家庭行山队呢都开始出动啦，咁又可以计划下今个周末嘅行程啊。 係。话通常如果係一家大小咁一起去行山呢，会唔会个装备呢要带特别多嘢呢？ 其实而家如果小朋友都大呢，上咗小学嘅话就冇咁夸张嘅。一人孭一个背囊仔，咁用返即係带返自己必须要嘅水啊、干粮啊、防晒啊、防蚊，咁其实都够㗎啦。 係喎，尤其是而家啲防虫防蚊嗰啲嘅产品咧，即系好多啊，多得嚟咧，有啲又好 cute 啊，即系唔知道究竟佢嘅作用系攞嚟装饰嘅， 似乎都吸引到你、 啊啊。我都见到，哇，系会唔会得意得滞啊？咁买咗大人揽住或者系贴住喺身嘅时候啊，不过如果系爱嚟咧，防虫防蚊嘅话咧，有作用咧都系好嘅吓、即系免得咧行山之余又俾啲蚊虫咬到，又唔系几好啦吓。咁至于天气方面咧，都要照顾翻自己嘅。要问下朱海婷， 系 今日我哋天文台嗰、那个天气预测整日系点样噶？ 系大致天晴噶，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数天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咧就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咧系80%，都几唔错感觉吓。 系噃，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差唔多咧要同我哋嘅财经界嘅朋友咧通个电话先啦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哇， 哇！喺计落数咧，阿朱海婷好耐冇同阿温卓培通电话啦。 系啊，系啊，咁样我哋喺现场啊，喺呢个即系即时嘅对话，好欢迎啊！我哋请嚟咧就系恒生银行嘅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早晨啊！ 早晨，温卓培， 早晨，泰迪，早晨，排仔。 咁啊，今朝早咧就首先会唔会有一啲最 update 嘅系外国方面嘅同财经界有关嘅消息，想同我哋先讲讲先咧？ 冇错啦，就系英国啦。嗱，英国咧个脱欧咧个情况咧就真系峰回路转嘅。咁我哋记得咧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就英国咧就以332票对306票咧就通过咗一个修正案嘅。那个修正案嘅内容大致上系讲咩咧？就话咧英国咧就必须咧要搞掂嗰啲离开欧盟之后嘅法案，因为而家佢用紧欧盟嘅法例噶嘛。咁你离开咗，你系咪要再沿用翻整体嘅欧盟法例咧？定你用翻自己英国嘅本身嘅法例？用啲咩法例咧？咁就必须要咧系搞掂呢一个法案，然后咧先能够咧就俾佢咧系去系通过呢一个脱欧嘅方案。大家要搞清楚法案同方案嘅分别啦。咁啊，好啦。所以有呢一样嘢就令到约翰逊咧就唔能够咧系准时咧喺今个月底31号咧就脱欧嘅。咁然后咧喺星期一嚟讲嘅话咧，我哋知道咧约翰逊咧系尝试咧就再想将嗰个方案咧脱欧方案咧系推过去国会。咁但系咧就遭到咧呢一个国会嘅议长咧就系否决，就认为咧你咁短时间你有都冇乜改变，你做乜攞嚟又去审批咧？咁所以唔俾佢嘅。咁但系咧喺琴日嚟讲嘅话咧，就英国咧就系国会。就以329票，咁咧就对299票咧就通过咗咧就个脱欧嘅法案，咁即系话咧而家个法案咧就搞掂啦。如果法案搞掂嘅话咧，咁咧就跟住嚟咧个脱欧嘅方案咧就有机会咧就通过国会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场咧就即系好兴奋嘅本来，咁但系咧跟住咧佢就随即喺琴晚咧喺几分钟之后咧又通咗嗰、那个又通咗个议案。个议案系咩咧？就系话咧唔能够。即系唔容许英国政府咧喺咁短时间，因为而家距离31号好短时间啊嘛，喺咁短时间里边咧通过任何嘅即系个即系嗰啲个法案嘅细节啦，咁样又唔俾佢通过，咁即系话咧。而家英國能唔能夠準時喺今個月嘅31號脱歐咧，都成問題。 即係聽落咧就係好多方案，又法案，又落閘，又唔知點。即係總的來說咧，就總之而家咧，阿約翰遜啊，嗰、那個脱歐嗰個方案咧，就要過佢哋嘅國會，就即係。都幾多障礙喎，係咪 咧？冇錯啦，咁即係話要準時喺今個月底脱歐咧，就係好難去做得到啦。但如果脱歐唔到，咁啊點樣咧？嗱，脱歐唔到，咁當然約翰遜就要宣布延遲脱歐啦。一宣布一延遲脱歐嘅時候咧，又唔排除咧工黨咧就可能咧就會投約翰遜不信任動議啊。咁到期時咧就有機會咧就提前大選噶啦。咁大家就當然關注就話提前大選咁會點樣樣咧？嗱，約翰遜咧其實係有機會贏嘅，因為咧我哋睇翻過。啲民調咧，啲英國人民咧，其實都已經好即係好冇耐性啦，等咗成3年，英國脱歐都脱唔到。咁咧，其實咧喺背後咧就覺得咧，約翰遜咧係個政府咧係可以做到嘢嘅人。咁所以咧就其實喺背後都係支持佢嘅。咁我哋見到而家啲民調咧，大部分咧都係以保守黨咧係領先嘅。咁所以如果約翰遜係真係大選嘅話咧，佢有機會贏。一贏咧，佢可能有機會控制埋國會，控制埋國會，咁日後咧就會更方便佢咧係執行脱歐啦。 咁啊，仲快啲喎，有機會嚇。 係啦，係有機會仲快啲嘅。咁之前咧，我就曾經擔心過，就話如果約翰遜有機會真係控制到國會嘅，咁可能會令到佢硬脱歐，冇人能夠阻止到佢啦。因為而家係國會阻佢啊嘛，而家國會都係佢嘅，就好難阻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即係大家都見到啦，佢約翰遜似乎係有一個脱歐嘅方案喺度，不過呢個脱歐方案只係被國會阻止啫。咁即係話，如果約翰遜係大選係真係能夠勝出嘅，可能仲會盡快幫助英國咧係完成佢個順利脱歐嘅程序嘅。 好啦。咁啊，呢一個就政局嗰個嘅局勢同埋嗰個拆局嘅情況就咁啫。咁但係拆完局之後，究竟呢一冧嘅政治事件啊，對於嗰、那個譬如英鎊以至到喺財經上面有咩反應啊？ 嗱，首先我哋睇個英鎊先啦，個英鎊明顯咧就而家就跌咗落嚟，咁啊跌咗落嚟咧就因為咧反應咧就英國唔能夠咧係盡早咧喺今個月底脱歐，咁、但係我相信而家跌其實跌係好輕微嘅啫，而家講緊你 1.2873 比起之前嗰1.29幾，其實真係跌無幾，唔係太多。咁我相信咧，如果係就算係大選嚟講嘅話咧、可能會有個不穩定嘅元素啊，令到英鎊匯價再跌多少少啊，但我相信唔會多。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約翰遜大家之前係擔心佢係會硬脱。咁但係佢而家同歐盟已經係有個方案喺度啦嘛，不過只係國會唔通過啫嘛，咁所以咧就如果係佢再成為即係佢用能夠重選嘅話咧，我覺得反而對英鎊會係一件好事。 係好，咁我哋睇完呢個英國方面嘅情況，又睇下美國啦，因為下個禮拜咧就聯儲局又會議息㗎啦，咁雖然大家都預計九成咧都會減息啦，咁但係對於譬如美國方面嘅樓市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嗱，其實咧就過去我哋見到。美國就減息啦，減咗息啊，當然對個樓市帶嚟咗支持啦。不過咧，我哋見到咧最新九月份美國嘅二手樓嘅銷售咧，就係下跌咗 2.2% 嘅，即係我按月比下跌咗 2.2% 嘅。咁啊扭轉咗咧過去兩個月嘅升勢。咁但係咧就大家唔使太擔心呢個單嘅一個月份嘅跌幅啦，因為每個月都有啲變化㗎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就英國即係美國咧喺一間二手樓，即係二手樓嘅平均嘅樓價講緊係$272,100。咁按年上升咗 5.9% 嘅，亦都係成為咗係自2018年1月以嚟咧最強勁嘅樓價嘅按年嘅增長嚟嘅。咁所以由呢一度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就市場由於個美國個減息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降低咗個置業者嗰個買啦，即係嗰個按揭嘅負擔啦。咁呢一方面咧對美國嘅樓市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而家由於市場普遍估計今個月底咧聯儲局咧即係下個星期咧好大。機會都會進一步減息啦，咁所以就對個美國樓市係較大支持嘅。 咁你要留意翻啦。但你睇翻嗱，聯儲局我哋就話議息係減息機會接近九成啊。咁啊減息亦都會有利咧降低翻美國三十年嗰個長債嘅即係嗰個嘅息率噶嘛。咁啊所以按揭亦都係同時下降嚇。咁呢個又會睇翻就係即係樓價方面嘅影響啦。好啦，咁加拿大佬，我哋睇下加拿大方面啦。嗱，週一咧嘅選舉都有咗結果啦嘛。咁啊，杜魯多嘅政府就獲得連任啦。咁呢個又會對個政情啊，甚至乎係整體個經濟又會唔會有啲咩嘅刺激啦？ 加幣會唔會有反應咧？又 彭振聲入定啊！ 即時反應咗噶啦，即時喺個加指嗰度，我哋見到咧就係上升咗唔少啦。咁而家今朝早加指咧，亞洲市場係報1.3094對一個美金，咁啊都升咗唔少，挨近1.30嘅呢啲高位噶啦。咁啊，對當然咧，最主要係因為加拿大杜魯多政府恭喜佢啦，咁啊獲連任啦。咁啊，但係佢雖然話連任啫，但係佢如果計議席，佢係最多嘅。咁但係如果計呢一個嘅投票嘅票數總票數嚟講嘅話其實咧佢唔係真係咁多，佢真係佔總票數嘅33.1%，比起在野保守黨嘅34.4%咧，嗰個得票率咧係仲要低嘅。咁但係因為加拿大同美國一樣咧，就係用議席嘅計算嘅方法啦，咁所以佢先贏到嘅啫。咁即係話喺日後咧，杜魯多政府咧個施政嚟講嘅話咧，唔會話真係一帆風順嘅，會有好多阻滯嘅。 係咯，咁啊睇下再長遠啲啊日。指佢哋嗰個經濟嘅變化會點樣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到呢個美股啦，以至到油價咧都有上揚嘅表現。咁呢一點又會唔會即係最簡單就受惠於中美貿易談判嗰個嘅利好因素咧？ 其實咧喺星期一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啦，同埋呢一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相繼咧就話短期裏邊咧就有望咧就中美咧就達成個貿易協議啦。咁而大家都知啦，特朗普一時一樣噶嘛，都唔知佢係點樣樣。咁但係咧喺星期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中國外交部嘅副部長駱玉成咧，佢都係同時咧就表示咧就話中美喺個貿易嘅談判上咧係取得進展啊咁樣樣。咁所以市場因為呢個好消息。咁進一步咧，就曾經係將嗰、那個即係將個美股咧係將佢推升嘅。咁但係好可惜，咁而家我哋見到咧，美股道指咧收市嘅時候咧，就略為少少下跌，咁跌咗39點或者0.15%，好輕微啫。咁而油價嚟講話咧，就繼續係維持高企嘅。咁而家今朝早亞洲市場最新係報$54.17嘅，咁都係相對一個高嘅位置嚟嘅。 咁呢個狀況分析預計會係 keep 住啊，定係會其實波動都會上上落。 落落噶啦。 嗱，咁當然就要睇住咧個中美嗰個貿易嗰個談判嗰個進程係點樣樣啦。咁而家咧就大家都希望咧就去到下個月嘅16日嘅時候咧，就係中美嗰個元首咧就會喺呢一個嘅亞太經貿合作組織咧就會 APEC 就會見面嘅。咁睇下到時可唔可以有啲嘅方向達成啦？ 係啦，咁好，今朝早咧唔該曬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咧先再同你通話啦，拜 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二台通识六十秒送俾你啊！ 哇，多谢、啊、你见天气开始凉凉地，所以专登送条丝巾俾我啊！ 你睇清楚先，呢条系印尼沙龙，佢系一种印尼独特印染织布，色彩鲜艳，图案丰富。一块沙龙大约长两米，阔一米，印尼当地男男女女都着嘅。 以我所知，沙龙有好多种着法，可以将佢变成吊带式、斜背式。短裙、全身裙等等，仲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可以做浴巾啦、沙滩巾、披肩、台布等等。总之，你可以任意发挥创意嘅。 沙龙所用嘅布料质地可以系真丝、化纤、织锦缎等，而日常生活中穿着最多嘅就系纯棉质地嘅沙龙啦。 呢种纯棉布仲被称为印尼国布，唔单止穿着舒服、柔软，而且美观、实用。布嘅纹路细密，能够吸汗通风，仲可以抵挡紫外线添。 沙龙嘅图案设计都非常讲究，有手绘，亦都有印染，多数以植物花草为主，色彩配搭艳丽，每一块布料都好似一幅图画噶。 等我买啲翻嚟送俾朋友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来自日本组合，同样是秋元康的女子团体 NMB 40s， 他们全新的作品回归母校。虽然八月尾才推出他们第21张的 single 作品，但是两个月之后的今天仍然能够在日本流行榜上面榜上有名，进驻头十位，证明他们的歌曲日本相当之受欢迎。 NMB 系列的女子会否成为秋叶原女生之后另外最成功的女子团体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MB 40 回归母校。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听下朱海婷有啲咩说话要话俾彭爷爷听先。 彭爷爷，你中意嘅秋天踏入咗啦，除咗可以听啊益年嘅呢个微凉啊，陈慧娴嘅秋色之外咧，其实啦，秋天都系一个我哋有爱有恨嘅季节。爱嘅当然系佢嘅清凉嘅天气啦，但系有少少恨又唔可以话恨嘅，有少少麻烦啲。 会唔会有少少恨啊？ 就系啦，就系一个好敏感嘅季节啦。如果系你系稍微一个咧，嗱，本身有鼻敏感嘅人，你知道啦， 就算你唔系平时有开鼻敏感啦，你都会只眼啊、皮肤咧系特别容易敏感噶，因为转天气大家都知道啦，空气中嘅水分少咗啦，咁同埋咧即系亦都会咧，因为天气干燥咧，容易引起我哋嘅气管啊，总之皮肤等等多样嘅敏感，所以咧都介绍几个简单嘅食疗啊。其实原来咧呢几种维他命咧喺呢段秋天转季节嘅时候或者转天气嘅时候，补充多啲加入你嘅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可能唔好话即刻帮到啊，都有效减轻咧呢一个敏感嘅。 咁啊，彭莹姐就要啊听听啦。 好啊，嗱，简单啲，咦，食多啲萝卜啊，因为原来咧，其实我哋嘅眼咧，你发觉咧喺秋天都特别干涩，尤其是你本身都睇开电脑多啦，又戴开呢个隐形眼镜都会干噶啦，秋天更加吓。咁、原来咧，维他命 A 咧就绝对可以帮助咧分泌泪水，同埋咧预防呢个眼睛嘅疾病。咁所以好简单啦，针对维他命 A， 我哋食多啲嘅萝卜啦，红萝卜、白萝卜、青萝卜都有啲帮助，但系红萝卜就会更好嘅。 我啱啱想问食边只萝卜咧？哦，原来三隻都得、 啊， 不过就以红萝卜就最显著， 所以简单啲整个青红萝卜汤啊，喺呢个时候又可以润啲，亦都系顺便啊帮你补埋啲维他命 A 嘅，嗱、这个简单嘅， 系 跟住啦，你话原来气管好容易敏感啊，鼻又容易敏感咧，有一样嘢都好帮到手嘅，就系、是、洋葱啊，洋葱咧都系有呢个预防敏感嘅功效，所以你唔想食生洋葱觉得攻鼻啊攻喉嘅话。饮翻个洋葱汤啊！ 洋葱汤， 去食我哋港人西餐嗰啲嘅洋葱汤、 以前叫做豉油西餐系咪？ 系啊， 豉油西餐系啊，即系阿爸阿妈年代讲噶啦， 都绝对有帮助啊！吓， 同埋洋葱咧，其实攞嚟煲汤咧， 好甜噶， 系啊，会甜噶，变咗做、 近期我又中意咧，除咗系白洋葱之外咧，我中意去，因为去完泰国学煮嘢食噶嘛，中意用埋啲红嘅洋葱啊，其实咧切得幼幼地咧，系更加之鲜甜，我觉得。好简单啊！加落去做沙律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系生食，但系一样系好味道啦。咁、如果你觉得哎呀食沙律有阵时加咩汁咧，都可以帮得到手。嗱，通常你就加啲重口味啲嘅，即系嗰啲嘅沙律酱啊，譬如系千岛啊，其实咧。都可以稍微加多两滴嘅柠檬汁，因为维他命 C 亦都系另外一个咧，系可以咧减少引发呢个敏感嘅嘢嘅。咁所以你话，譬如可能你有阵时食沙律嘅时候，加嗰啲我哋话 citrus 啊，即系啲金骨类嘅，即系沙律汁啊，或者加翻呢一个滴多几滴嘅柠檬汁，咁都一样咧系可以有帮助嘅。 哦，嗰金桔啊， 系啊，系啊， 几唔错呢个。 嘿，另外啦，女士们咧，而家系咪翻到 office 或者准备翻 office 咧？简简单单整一杯饮品啦，都可以帮到你噶。因为原来绿茶入边有一个成分咧，叫做儿茶素啊，都一样咧系可以减轻呢个皮肤敏感噶。虽然你好多时觉得绿茶会唔会凉啲咧，嗱有啲人嘅方法咧就好似我妈咪咁，佢又中意饮绿茶嘅抗氧化，又可以帮助下皮肤白净，但系又会咳咧就磨少少姜蓉啊。你有啲磨咧咪爱嚟磨姜啊磨蒜蓉嘅，咁就佢哋即系有啲偏方磨少少嘅姜蓉落去，咁又会有帮。但我今次想如果帮大家加强呢一个预防敏感啊，同埋改善鼻敏感嘅话咧，就可以绿茶，跟住加枸杞，其实即系杞子啦吓，加杞子加菊花。咁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个味道唔够咧，我就会加多少少蜜糖，咁就可以达到咧有个滋阴补肾啦，又可以清肝明目啦，咁又可以咧有埋抗即系敏感嘅呢个功效咯。 我落杞子，其实而家都好多 office 嘅男女都好啦，都会好识得攞啲杞子咧，即系洗一洗，然之后即系搵啲热水咧焗焗佢嚟到饮。 同埋你带个暖壶咧吓，一大壶咁你摆咗落去，可能你焗半个钟，咁喺个 office 可以倒出嚟饮，或者继续加啲水落去 refill 啊。 同埋食埋嗰啲杞子啊。 得噶，小朋友煲汤都好中意食噶。咁最后啦，其实咧 ，omega 3咧，嗱，除咗我哋小朋友话啲奶粉啊，或者啲成分有 omega 3咁重要之外咧，其实食即亦都咧有嗰个舒缓敏感嘅症状，所以简单啲，lunch 嘅时候食个三文鱼扒啦，或者你去食个寿司啦，都一样有咧。增强呢个 omega 3对你咧防敏感咧，希望都可以帮到大家咯。 其实就日常生活我哋嗰啲食用嘅食材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物质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嘅。 有啲人话：哎呀，我食粒啊，多元嘅维他命咪得咯，咁都一样得。睇你嘅摄取嘅嗰个嘅来源喺边度啦。 系啦，咁啊，如果系自然啲嘅，咁咪就系打从我哋日常生活嘅食用当中已经系吸收到嘅，咁亦都可以啦。 希望可以计划下你今日嘅午餐同晚餐。餐咧会唔会加入到呢啲元素啊？ 咁啊，彭爷爷就自然会谂啦。啊，好啊， 揾边个整俾佢食好咧？ 请你饮洋葱汤好冇？ 咁啊，差唔多，好，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出年三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人选，接替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任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报道又说，北京官员不希望被认为是暴力行为让步，因此希望在香港情况稳定下来的时候才做出领导层变动的最终决定。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将会在明年三月任命暂时的继任人选，完成林郑月娥原定在2022年结束的任期。触发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洗黑钱罪刑满，预计今朝早出狱。据了解，陈同佳在朝早大约九点离开壁屋惩教所，现场有传媒通宵留守，越被追访。目前已经有超过50名记者在场，有铁马围起采访区，多名惩教处职员在场维持秩序，亦都不准车辆在外面停泊。特区政府说，台湾无权派员到港押解疑犯。政府深夜发出声明回应台湾计划今日派员到港，将出狱之后的台湾杀人案疑犯押解到台湾。特区政府认为等于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接受。台湾执法当局在香港无执法权。声明又说，疑犯自愿到台湾自首，他出狱之后，特区政府无权施加任何强制措施，台方在他底部之后可以将他拘捕。台方如果愿意处理自首，应该立即取消对疑犯的入境管制，才不会令通缉令自相矛盾。在台湾，内政部反驳香港特区政府凌晨发声明。副部长陈宗彦说，港府的讲法不符事实，但强调陈同佳仍然有方式可以申请入境。陈宗彦说，由于台方必须掌握陈同佳的行踪，因此需要禁止陈同佳和预定陪同人员的网上签证。如果陈同佳是真心要来台湾接受法律制裁，就必须到台申请，并非限制陈同佳入境。不过陈宗彦质疑，陈同佳出狱之后投案至今仍然属于港府的片面宣称，台方从未被告知陈同佳是会怎样来台，相关的情况台方亦都在持续了解并准备就绪，一切依照法定程序办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08.35，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686， 加元 1.31， 新西兰元 0.641， 人民币 7.078， 英镑对美元 1.288， 欧元对美元 1.1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53 点，升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9.47 美元，卖出 1489.9.8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咁啊较早前咧就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对出。咁另外丁九桥咧出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去丁九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啦都受丁九桥影响啊，咁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

一直表明咧唔接受陈同佳自首投案嘅台湾政府，寻日就终于所谓嘅转态出招啦。咁陆委会寻日傍晚就致电以及系去信香港政府，就指咧台湾今日咧会派出检警嚟到香港押解陈同佳翻去台湾受审。期望港府協助，咁港府深夜發表聲明，就指台灣要求咧係等同啊跨境執法，唔尊重香港嘅司法管轄權。港府又指陳同佳出獄之後咧就係自由人噶啦，特區政府咧冇權對佢施加任何強制措施，佢可以喺自己選擇嘅人嘅陪同之下去台灣。而台方在他底部之后可以将他拘捕，这样说。被法庭裁定洗黑钱罪罪名成立的陈同佳，他刑期在今日早上就会是刑满出狱。虽然陈同佳早前表明他愿意去台湾自首这个意愿是遭到台湾一口回绝，并且拒绝他入境。但是台湾陆委会昨日又改变了个做法，表示就是去信港府今日会派出是检警来到香港，就带回陈同佳以及是认罪书、庭讯口供等等，就等陈同佳去台湾那里受审，避免逃犯逃亡灭证，期望港府协助台湾警方确认犯嫌疑身份，以及咧系带回台湾咁讲。而陆委会寻晚十点半咧系再举行呢个记者会嘅，咁佢表示咧仍然未获港府回应。陆委会呼吁咧港府系要负起责任，积极处理咁讲嘅。咁而陈同佳出狱前咧曾经首次接受传媒访问，谈及内心感受嘅。他日前透过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接受这个东周刊访问的时候表示，对自己案件为社会造成影响是感到抱歉。他说对不住香港人，希望香港可以尽快回复平静的。对于他说自己一时冲动做错事是十分后悔，期望年轻人就不要行错路，珍惜前途。这样说，这个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信报方面的头条就讲到港府增20亿纾困补贴这个运输业的。因应外围经济欠佳和本地的社会运动加剧，政府就推出第三轮的措施去支援企业去纾解这个经营的压力，涉及开支是20亿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为了撑企业保就业，针对零售饮食、运输物流和旅游业的。昨日就宣布了三方面作这个重点支援。其中为运输业提供6个月的这个燃料补贴，惠及是61000名的士和是红色小巴司机、180间的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以及是130000名的商用车车主的，涉及就是13亿6500万元。两名的运输业界代表都表示，政府能够提供这个纾困是好事的，但是支援力度不足，只是有好过没有的。九巴和龙运就欢迎政府透过新一轮的支援措施去支持企业，向专营巴士公司提供这个燃料补助。香港的士业界的代表也都讲到了，的士司机生意淡薄，措施对业界是有帮助的，但是就相对是较微的。至于另外一方面，政府早前就宣布10月开始生效为期6个月的 50% 租金宽免安排。现决定就是将范围扩阔到以下的方面，包括是地政总署、产业署、康文署辖下的公众收费停车场、产业署辖下的超市、商店、这个购物商场和是售卖的摊位、康文署辖下的餐饮、零售场所和是文娱中心设施、地政总署辖下的海滨康乐及活动场地等等的，涉及开支大约是6亿元。陈茂波就呼吁了，今次获得租金宽减的停车场营运商能够与停车场使用者分享，令到是运输业界以及一般的停车场使用者，即是车主是从中受惠。他亦都期望更多业主和是 发展商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推出了租金减免措施，帮助商户，尤其是在这些的今次经济下行压力最大最受影响的行业，例如是零售、餐饮、旅行社和运输物流业等等的。这个是信报方面的头条。 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咧就系《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上个星期申请司法复核，咁啊质疑区议会选民登记册结合选民姓名住址一并公开属于咧就系侵犯私隐，历城警队受网上一起。受網上起底嚴重威脅啊！咁協會本來啊申請臨時禁制令失敗，咁啊上訴庭尋日咧就再判啦，咁啊上訴得席嘅。咁啊上訴庭指出啦，警察面對最惡劣嘅侵犯私隱攻勢，以文明法治為榮嘅香港，若果不撲滅起底現象，猜疑、恐懼同埋憎恨之火會將社會人向解體嘅。上訴庭認為啊，選民登記冊可以令到咧就係起底嘅風險大增，故此頒出一個咧就係臨時禁制令，暫禁當局向公眾提供結合姓名住址嘅選民資料，直至司法覆核有結果。司法覆核案件啊，咁啊定於今天進行指示聆訊咁講噶。上訴庭形容警察遭受到起底可怕，咁起底者咧就用粗言餵語啦，咁受到就係滋擾，甚至乎威嚇，甚至乎有啲係死亡恐嚇添，部分更加針對係小朋友噶，規模之大，可以話咧就係最惡劣同埋需要譴責嘅私隱侵犯行徑啊，係即係最大嘅問題嚟噶。最近嘅社會動盪之中啊，有人咧就積極利用起底為傷害他人嘅武器，咁啊呢個咧就將會危害整個嘅社會，造成寒蟬效應。咁啊教人啊不敢表達意見，或者咧就令到人唔敢啊追求自己喜歡嘅生活。所以若果唔制止嘅話，公眾好快脆咧就會啊失去秩序同埋喪失信心咁講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明報》。《明報》嘅內頁講文咧。咁佢哋自己咧就係就住過去呢幾個月啦，持續嘅反修例運動入邊咧，大家咧從報章啊、媒體啊、網絡啊，都有見過、聽過、睇過。好多不同嘅所謂嘅消息啦，甚至乎有啲標榜咧已經 fact check 咗啊，又話朋友嘅堅料嚟噶，咁即係嗰啲咧睇好多啦。咁今日咧《明報》咧就做咗一篇嘅報導，咁佢哋咧就會係揾嚟海外以至到係本地嘅傳媒啦、學者啦、專家啦，咁就一齊咧就去點樣利用科技咧去揾出。究竟嗰啲資訊係真定係假？咁個內文係咁講嘅。佢話咧，反修例運動導致到社會撕裂啦，有唔同陣營嘅支持者咧，就喺網上發布咧有利自己嗰方陣營嘅資訊啦。咁啊，有啲咧好駭人聽聞嘅，亦都有部分咧即係真假難辨啦。好啦，嗱，法新社fact check 小組有一個 fact check 小組，法新社啊，嗱，國際特赦人權組織。佢哋有一个叫数码验证团队，咁六月开始咧就跟进香港反修例运动风波，并且就住不同嘅信息咧发表核证报告。呢、這、一个嘅法新社个 fact check 小队咧，追踪社交传媒涉假嘅内容，利用科技核实以及系厘清。咁而呢一个国际特赦人权组织啊，佢哋嗰个数码验证团队咧，就搜证侵犯人权事例，就将佢集大成一并公开。咁两个团队都话，时间所限，流传嘅阴谋论嘅趋势咧系增加，系核证工作上咧最大嘅难题咁讲。嗱，咁佢讲到话修图软件咧日渐发展啦，令到咧改图变得方便容易，再配上假资讯咧，咁网络上纵使有图有片咧，未必系真相啊！嗱，以前我系讲话有图有真相系嘛， 而家 系啦，专家话俾我哋听，真系未必有真相。好啦，咁呢一个嘅团队咧，佢哋自2017年咧。法国大选啊，就同咧 Facebook 咧合作查核啲假消息噶啦，已经吓。咁啊，今年六月开始咧，就因应香港嘅局势咧，检视咗有接近1000个喺 Facebook 啦、Twitter 啦、微博啦、微信啦涉及反修例运动嘅虚假或者系误导嘅消息，系至今咧发布超过咧30份嘅报告嘅。咁对于报告数量较少啊，即系嗰个数量得30份咁少咧，咁佢表示咧就需以多重证据确证一条消息是假，所以未能够多重确认的，就没有发出报告，所以就 就唔代表咧嗰啲消息咧係真，即係佢哋咧只係確實咗嗰個係假嘅先敢講話呢個係假。咁所以咧得咁四個唔係話四個月啦，佢由六月開始到佢哋即係而家話所講到依家啦嚇，咁好幾個月只係發布咗話三十份咧係假嘅，咁咁少啊，三十咁少嘅呢一個嘅數字咧，係基於佢哋咧真係好認真，同埋佢哋真係相信。嗰、那個係驗證咗，真係假嘅，先敢話俾大家聽，嗰係假消息咯。 嗯， 但係佢冇講到嘅，其餘嗰三十份以外嗰啲，係咪即係代表全部都係真咧？人哋都唔敢講。 系， 只系因为太过劲啦，啲技术而家， 同埋佢哋都 check 系好要时间先至做到一条啊吓。 咁、但系起码都即系原来喺外国有咁多啲专家团队咧，其实都喺度帮我哋系验证紧究竟啲消息几多系真几多系假。 成日收好多 message 咧、就话以 fact check 嗰啲，大家自己谂一谂啦。 即系讲呢句嘅， 越讲嗰啲咪无私献言辞有阵时嗬。 我哋需要自己 即系嗰啲我冇讲大话噶，其实咧嗰啲 朋友讲噶，朋友亲身经历。 好啦，咁跟住睇下咧。香港经济日报方面的港文，三重的检测妊娠毒血症准确度增八成，本港每百名的孕妇就有一两人患有妊娠毒血症，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唯有严重的就可以导致早产，甚至就是胎死腹中。中大医学院就推出了三重的检测法，透过抽血、超声波和验血压，及早就是于早孕期抽出高危的孕妇，较现时以病历史以及是孕妇的特征作诊断，准确程度是大增八成的。中大将会在下月底推出收费的早孕期这个是暂查服务的。妊娠毒血症主要的病因就是因为孕妇的胎盘功能较差，令到胎盘无法提供足够的血液给胎儿，以致子宫动脉血管舒张不良，是引致这个并发症的。本港目前就是按照英国国家健康及照顾卓越研究，即这个叫俗称是 NICE 的建议，就是以孕妇怀孕20周之后出现的病征，例如是蛋白尿、高血压等等的病征去诊断的。中大医学院就研发了三重的检测法，早于孕妇是妊娠的11至13周的时候，就透过抽血、超声波和验血压去检视平均的动脉压。动脉的压啦，咁子宫动脉的呢个系搏动指数，同埋咧血清胎盘生长系因子嘅。就是去评估患早产妊娠毒血症的风险的。看回较过去十年来讲，因为香港很多的妇女都是迟婚，高龄产妇的数目是增加，患妊娠毒血症的风险亦都是上升，建议所有孕妇都应该是接受妊娠毒血症的暂查，以及是可以及早发现用药，减低早产婴儿带来的医疗成本。看回这个下月底推出的妊娠毒血暂查服务的收费，就是为已经登记怀孕11至13周的孕妇去做的，收费是2800元，大约3日就可以得知结果的了。当然 呢个系咪广告嚟噶？ 其实系资讯嚟嘅，我相信啦。我睇咗之后，我有研究噶， 有啲惊啲， 系 震一震啊！即 资讯嚟嘅。嗱，咁检测嘅成本就唔会太大嘅增加。咁希望咧就系话喺现时你产检嘅抽血样本当中咧系提出就可以嘅啦。咁亦都期望嘅发展嚟讲咧，未来就可以好似系唐氏综合症嘅暂查或者初生婴儿代谢病嘅暂查咁咧，系进一步能够咧纳入埋呢个公营医疗咧，咁就系可以。更加多人是免费受惠啦！ 我怀疑那个是筛查， 我都谂紧系， 系啊，应 筛选吓， 系筛查应该系。 有啲懵而我读 不过嗱，既然呢个系中大推出噶嘛，咁其实中大一个嘅医学教学嘅学院咧， 系。 喺嗰個嘅收費上，依家就提出就可能啱啱推出咧，佢可能嗰個收費都要有翻咁上下咧。如果能夠咧慢慢嗰個普及化咧，應該將嗰個收費咧，既然係咁有用嘅話，對於啲孕婦係咪啊？ 係啊，我要澄清翻係篩查，唔好意思啊，各位。 睇下有冇辦法咧，日後咧再將佢嗰個收費咧向下調咯。 係啊，起碼有資助啊，或者能夠真好似話納入呢個公營醫療係所有孕婦係檢查嘅必須要一部分，呢個都好緊要啊。 係啊，即係等於而家政府。 府都成日咪阿姐同埋阿校長咪出嚟講嗰個大腸嗰個篩查咧，咁都係有叫大家去做啊，咁睇下政府係咪可以有呢一方面嘅補貼啊，咁都係我哋作為市民希望可以日後做得到咯，嗬。 嗯，好，咁啊睇埋啲有關於環保以及呢就電動車嘅消息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為咗鼓勵市民啊，就係使用電動車減低污染，咁啊當局早喺1994年起啊已經就寬免或者咧就係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税啦。由2008年起啊，咁啊十年入邊啦，本港電動車嘅數量大增，咁但係充電設施以及配套咧就遠遠落後。申訴專員公署尋日發表咗調查報告，咁啊大數政府七宗罪啊嚇，包括咧就係充電設施數目不足，低估咗咧就係充電設施嘅需求，咁啊公眾停車場充電泊位管理不善，以及咧就缺乏其他長遠配套措施等等。咁仲有幾宗罪咩咧？就係包括未有掌握其他非政府公眾停車場充電設施嘅使用數據啦，未制定明確嘅充電收費政策，缺乏其他長遠配套措施。咁政府上個星期喺施政報告入邊啊，公布資助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充電車嘅設施啦，希望咧係可以得到改善啦。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欧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啊，睇翻市况咧，好似啊清晰一啲啦，即系特别喺中美贸易战嗰度咧，虽然就冇乜实际嘢可以发生得到，但系大家都起码肯倾，有冇机会咧提振一下咧？大市嘅走向咧， 美股咧都有少少反复嘅，咁大家都留意紧。个中美个贸易谈判啦，系咪可以有一个实质进展啦？咁同埋就即系下个礼拜有联储局议息啦，咁大家都留意紧，等当局对个减息嘅步伐啦，同埋甚至之后咧会唔会进一步再进行 QE 咧，都希望睇到啲蛛丝马迹。琴晚美股就即系先升后回嘅，我谂都同最近一啲嘅消息，好似脱欧又有一啲不明朗因素啊。咁同埋就科技股會受到一啲壟斷嘅調查啦，即係影響啦。咁港股呢邊咧就都係傾向個別發展為主嘅，你見即係啲板塊都有輪流炒作嘅跡象啦。但係個指數咧暫時都係維持一個上落嘅形態，咁啊都喺26,500到27,000啦，依幾百點啦上落為主嘅。投資者可能都係觀望緊呢一啲嘅消息嘅演變啦，同埋即係去到10月底。都陸續會有一啲企業啦公布第三季嗰啲業績表現，咁啊暫時我睇個指數就未必話有太大動力突破住嘅，咁啊成交額都會比較清淡，咁我諗要即係去到月底啲事件比較明朗啦，先有機會做啲突破啊。 個股方面咧，今日國生就揀只小米集團出嚟咧分析一下，呢一隻咧可以話係近期咧北水嘅外股啦，咁啊呢只股份散户股民應該點去操作呢？ 股价就近期因为终于上交所同埋深交所咧，就容许纳入呢啲同股不同权嘅股份啦，去呢一个嘅互联互通机制入边，咁啊，所以股价咧都受到一定嘅提振啦，对小米，咁啊由低位都反弹咗唔少。咁当然即系有咗一个新嘅即系渠道引入资金嘅话，对往后嘅交投啊同埋股价表现应该系有正面帮助嘅。但系我谂投资者都要考虑一点啦，就系小米以往就当然都比较都系依赖呢一个硬件销售啦，即系手机嘅销售啦，同埋其他智能产品嘅销售啦，去推动业绩嘅。但系而家佢嘅估值咧，其实都系几高下，咁因为就一路以嚟大家都寄望佢互联网服务嗰度啦，可以会有一个比较快速嘅增长。咁啊，但目前为止咧，即系都仲未能够蓋過硬件銷售嗰方面嘅貢獻咯，咁所以即係反而我覺得如果你話短線即係已經消化咗呢一個入港股通嘅利好消息嘅話咧，後市有機會要做翻少整固，咁同埋大家會觀望緊嚟緊呢啲業績嘅表現啦，喺互聯網服務嗰部啊，係咪可以繼續有個比較理想嘅增長，進而可以帶嚟一個比較大嘅貢獻啦。 所以我覺得喺而家啲位置都係適宜保持觀望先啦。咁啊，未必話即係因為近期個股價強勢咧，就走去跟進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嘅話，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唉，我就好嬲啦。 啊！冇时间俾华梅姐讲嘢， 我嬲到出晒烟啊！ 早晨啊，早晨啊，一阵冲杯茶俾你饮啊， 冇用噶啦吓， 可以防止敏感啊，系咪啊？啊，绿冲杯绿茶 嗱咁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知道咧唔关你哋事噶吓，系最衰咧嗰个监制啦，一定系咪吓？唔系边个啫？嗱，咁我今日咧华梅姐咧呢个 hashtag 咧唔够时间噶啦，我嗰啲好嘢咧唯有咁啦，阿朱海婷同阿欧， 听日双倍啊，听日啦。 好啊， 约定你啊， 咁快同我开个 double， 听日听日点吓？ 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狮隧入口坏车已经走了，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元朗的出口都仲是慢车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南昌村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彩虹道。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丽晶花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荃锦交汇处一段塞，龙尾象山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继续同大家讲咧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方面，由夜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在夜晚10点结束。最后提提大家啦，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仍然是暂时封闭的。咁啊，高速铁路服务就是维持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嘉乐实圣心书院的郭盈君 Case， 今年是中六的学生。在中五的时候，我和五位同学参加了港铁公司举办的 STEM 创未来比赛。我和我的同学就以这个 Smart Parking 的构思去成功得到了这个最优秀队伍大奖的。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进入最后呢一小时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咁直播室有阿 O 咧， 早晨， 有阿朱海婷，有我彭仔响树，咁我哋嘅控制室咧有阿小白咧就镇守喺度咧，就准备听听众朋友电话嘅，因为我哋都要继续呼吁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如果你想做点唱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继续开放呢个热线1872388 1872388咧，就系等紧你哋打电话嚟咧预。约下个礼拜以至到较后的日子都可以的。如果你想到有一些日子是很想透过这个电台是做一些点唱来去讲出你的心声你的愿望都可以的。 嗯、打电话来1872388、星期三的早上这个时间就有麦斯巴给 Miss Lam Lam。 是啊、朱海婷比较少呢就是在这个星期三的九点后呢、就现身喺呢个现场咧、就听下阿 Miss Lam Lam 有啲咩嘅同教育方面有关嘅资讯， 即刻要跟佢学嘢、 今日咧，我知道咧，佢就唔系要揾位老师或者揾一位专家嚟同大家咧系讲一啲教育上面嘅议题，而系咧即系透过一位朋友咧，就让我哋咧嘅眼界咧开一开，以至到我哋喺呢一个嘅叫知识方面咧可以吸收多啲嘅。咁啊，系嚟自国家地理杂志一位朋友咧。咁今日讲啲咩课题呢？ 听下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阿彪杨轩，早晨啊！ 系啊，早晨，巴比。 啊，阿彪啊，成日咧都听啲小朋友讲话咧，好中意恐龙啦。啊，唔知道你又有冇买恐龙俾自己小朋友咧？ 我都有噶。咁小朋友中意恐龙模型咧，就买几只翻去，好快玩完之后咧就唔见晒噶啦。 嗱，不过我相信阿彪你买嗰啲咧就唔系你哋今期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嘅呢一种恐龙啦。 咁今期啦，我哋见到封面咧系一只大恐龙嘅化石标本啦。上面嘅字啊，写住恐龙 for sales， 即系开头都好多人问，咦，今期咪讲紧恐龙化石买卖啊咁样？ 唔系啩？ 唔系嘅，其实唔系嘅。咁今期我哋有个大主题嘅，就系讲灭绝危机。 嗯。 咁其实而家好多嘅物种咧，现存物种咧，即系其实都可以透过人为嘅保育介入咧，令到好多濒危物种可以免于被灭绝嘅厄运嘅。 嗯。 咁而呢个恐龙 for sales 嘅报道咧，其实我可以再进一步讲啦。某程度咧就系讲紧拯救已经灭绝咗恐龙嘅化石。 哦， 系啦， 就唔系讲紧拯救恐龙， 就唔系拯救恐龙。咁当然啦，喺呢个报道里边咧，就有值得去大家去深思嘅。咁一阵间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啦。 好啊，好啊。 咁大家平时喺边度会睇到化石咧？通常喺边度？ 一系就电视啦，再唔系就要去到博物馆咯。我细个都有去过一次嘅。 系啦，咁大部分即系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喺博物馆睇化石嘅。咁其实而家咧，即系喺美国啊，有啲比较得意嘅情况出现啦。咁就越嚟越多好中意一啲古生物学嘅有钱佬开始咧，就用几万甚至几百万美金咧去买个恐龙化石，做咩咧？摆喺屋企或者摆喺公司嗰度。 哦，但可以做咁样嘅买卖噶，真系。 有啲地方系可以，有啲地方唔可以。 记得以前咧，即系睇过啲港产片咧，就话啊，如果咧买卖嗰啲恐龙骨啊、恐龙化石咧，好似系犯法噶。 系。咁喺美国咧，咁就比较得意嘅。喺美国咧，如果你喺一个私人土地嗰度咧，发现咗一啲嘅化石咧，通常咧就属于嗰个地主所有嘅。 哦。 咁衍生一啲乜嘢咧？就系嗰班富豪有钱佬咧，收藏家啦。 嗯。 咁佢就会同啲地主签订啲协议。就可能係請佢哋 在他们的地上去发掘，帮他发掘化石、 嗯、 即是、如果发掘了之后，可能他就将那个化石卖给那个、富豪、 嗯、 那就衍生了一门化石买卖产业的，但是这十多年呢就开始越来越专业化了、 嗯、 那你见到即可能有些、牧场的主人呢，即平时不放牧的时候呢，就得闲就落踩下个地去找下化石了、因为那个收益都很高， 有点像人家以前去掘金矿那种感觉， 是啊，没错，有点像那些陶 随机去找下、到底这里有没有呢， 是啦，篩下啲有冇邊啲化石啊，咁遺骸咁樣。咁一提到如果咁即係化石，提到有啲買賣金錢上交易咧，咁、通常都有啲黑市嘅情況出現啦。頭先你都講過啦，有啲買賣情況係可能啲國家係非法嘅，係、唔准做呢個化石買賣嘅。會出現一啲即係非法嘅人咧，會做一啲假嘅化石出嚟，甚至乎係一啲黑市市場走私化石。可能由中國大陸啊咁樣偷運出去全世界都販賣啊咁樣、或者做一啲非法挖掘工作。咁喺呢個情況上面咧，一啲學術界啦，即係考古生物學界其實好擔心嘅。點解要擔心咧？咁、金錢嘅投入去做一啲嘅發掘時候，裏面有充斥住好多業餘人士嘅。咁、會就做啲咩咧？咁會可能令到你化石發掘嗰陣時做啲破壞嘅。咁你如果去到一啲古生物學家嘅角度，佢覺得咦你破壞一個化石，咁我點去做一個研究咧？咁我冇咗一個好珍贵的研究的珍宝，咁点算好呢、同时间啦，头先提过啦，几万美金去到几百万美金都有嘅。咁、另外一个情况就系话，将啲化石炒卖。万一你炒卖嘅时候咧，通常一啲博物馆咧经费唔多嘅，佢想买翻嚟做研究都买唔起嘅。 哇！ 咁一啲古生物学家就咁啊，我买都买唔起，点样攞嚿化石翻嚟做研究咧？咁样咁点算咧？某程度一啲学术界咧，即系对呢一啲咁嘅富豪咧，有少少敌意嘅。即係因為我即係萬一你哋全部據為己有嘅時候，我哋學術界點算咧？點樣做到咧？咁樣咁當然啦，呢幾年就話市場上面咧啲恐龍標本啲供過於求啦、即係可能裏邊有啲有真有假啦，咁然後裏邊一啲標本都要開始割價購售啦。咁、或者對一啲學術界一個好消息嚟嘅。 不過唔知買到嗰嚿翻嚟係 真 定 假啦，係啦係啦。咁而家有啲咩問題咧？就頭先提過一啲問題就係話究竟即係。富豪有錢佬會唔會將啲珍藏啊收收埋埋啦，唔俾大家睇啦？咁但係都有啲有錢佬咧，開始就公諸同好。咁佢哋就會將佢嘅珍藏咧，就部分地會捐俾一啲博物館啦。咁博物館又歡迎嘅，因為頭先講過博物館佢又冇足夠經費啦。咁如果佢要請一隊人去做一個考古發掘工作嘅話咧、又要承擔即係裏邊嘅成本啊、人員成本啊、交通運輸啊，咁時間越長個成本越高，咁博物館係未必承受到啲咁嘅經費嘅。咁開始有啲有錢到收藏家去敞開心扉啦，話、咦，不如我將啲化石捐出嚟，或者係揀啲日子喺你哋博物館度擺喺度，俾公諸同好啊咁樣， 都係一個好嘅， 都一個好嘅方法咁樣。研究人員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去做一啲嘅比較仔細嘅化石研究啊，睇下啲古生物以前嘅模樣係點樣啊。咁喺呢個過程中，你見到就係可能呢幾年嘅變化，就係話一個有錢人出錢。亦都會揾一個博物館去做一個展覽，咁古生物家亦都可以做一個研究，咁呢一個關係開始喺呢幾年有微妙咁出現，之前好緊張關係咧，開始有啲緩解啦，即係對住一啲有錢佬都放下少少嘅敵意啦，都覺得咦你班有錢佬都係原來有啲良心咯，有啲貢獻嘅喎咁樣，咁呢個就係呢幾年嘅開始見到嘅變化啦、最後啦，咁有錢人咧。其實請一個團隊去做化石發掘咧，其實可能比起自己呢一個博物館請一隊人去做咧，可能仲好嘅。點解咧咁樣？咁頭先提過啦，當一啲呢個化石買賣牽涉錢銀嘅時候咧，嗰啲發掘嗰啲嘅化石獵人啦，我叫佢做佢哋去好仔細發掘呢啲化石時候咧，其實好小心保護嘅，崩咗少少咧，爛咗少少咧，就可能唔知平咗幾多幾 格 啊折嘅幾多錢美金要降 grade 咁樣。咁其實就話某程度上講話，有啲人會覺得有錢佬咧，可能佢擺厭咗啦，嗰、個擺設擺厭咗啦，或者佢屋企啊發覺。咦，原來成日清潔過吸塵嘅喎， 都幾麻煩， 都幾麻煩嘅喎。想像下一個好似天花板十幾米高嘅暴龍骨頭，係點樣清潔咧？咁你可能要即係請一啲吊機啊，去吸塵啊，慢慢清潔嘅。 咁變相擺喺博物館，好似擺喺個倉咁，又有人幫你去即係承擔嗰個嘅保育佢啦，又幫人抹下佢啦。 冇錯，咁就開始就有啲人就話提出就話可能佢哋最尾即係覺得有錢佬可能都係即興嘅啫，咁啊最尾都要捐翻出嚟嘅。咁可能捐俾政 府啊，或者捐俾博物馆啊。咁当然有啲地方好似美国捐呢啲咧，系有扣税嘅，有扣税嘅优惠嘅。有人覺得啦，呢個可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就未必壞事嘅。咁當然啦，裏邊中間可能有啲黑市買賣交易啊，或者係一啲非法嘅發掘啊，都係一個值得要去留意嘅地方嘅。 係，咁我希望咧，即係呢一方面嘅發展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將一啲以前嘅化石咧，都可以留到俾更加多嘅人一齊去睇啦。 冇錯， 成日都話咧，即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果咧我哋自己呢一代或者咧我哋嘅下一代咧，都可以親身咁樣去見證到呢啲嘅化石咧。我相信对大家的学习都是有很大的裨益的。好啦，咁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你国家地理杂志嘅 Bill，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火碰撞，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我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将心里剩低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重新出发更难。 陈雷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荧光》，将时间带到9点22分。 晨光追踪31， 我们是晨光， 晨光， 晨光，我叫他唱这个版本， 挺好啊，整个版本 晨光， 我都觉得好好啊，问下问下炮哥啫， 死 未？ 咁又俾我哋抽咗一水， 做到个jingle啊，做到 jingle，第日使唔使着多啲荧光衫翻嚟啊？ 唔拍啊呢只歌， 唔会，咁好听，点会唔拍啊？几好听，几好听。 问下我哋晨光元老先， 嗱，叫 晨晨。好冇啊！叫阿陈雷改咗荧光做晨光啦。 好，唔好累咗人哋隔篱啲播放率啦。 系啊，我就系想咁滥炒啊， 滥炒啊又。 好啦，我哋讲翻今晚啦。 好啊，今晚咧，我哋睇下呢个警讯啦。啊，警讯咧有一个咧求职嘅骗案。 哦。 咁有个男人咧就喺网上边见到啦，就有一啲好笋嘅工作。咁佢做嘅嘢咧，就系去呢啲电信公司咧，就系出电话同埋电话卡。 哦，系 啦 ，sell 嘢啊， 唔系专职去出电话， 佢去出啦。 吓，佢系个客人咁啊？ 系啊，结果咧买咗70,000蚊嘅服务， 但系就冇人俾翻钱佢。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话有报酬有8,000蚊嘅，咁但系咧事后咧佢电话啦同埋啲电话卡咧，全部咧就俾一男一女咧攞走晒。 哦。 但系嗰70,000蚊就冇俾翻佢啦， 连嗰8,000蚊人工又冇， 8,000蚊都冇啊！ 哎呀，哇！ 呢个骗案，我哋喺警讯入边咧，即系需要话俾广大嘅市民知啦。但其实亦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嗰个嘅思维咧，系咪都要聪明一啲咧？ 同埋你话晒叫帮人去买嘢，你应该系攞咗钱先系咪啊？ 系咁啊，好奇怪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要即系开呢个个人嘅 account 啊嘛，咁我都有谂喎，啊咩电信公司有70,000蚊嘅 package， 如果唔系健身啊，系咪先？咁啊，我谂下啊，会唔会系要佢喺唔同嘅电信公司都出电话同埋签约咧咁样？结果咧，佢而家就应该系孭埋一身嘅电信债啊，唉，阴公啦！ 系咁啊，想知道个案情系点样啊，或者呢个骗案咧点样可以避免咧？留意今晚嘅警讯节目啊！ 系啊，咁啊，另外咧，日常8:30咧要讲翻一样嘢噶。啊，原来咧，你知唔知嗱？香港咧，咁你话我饮纸包饮品或者饮罐。装饮品，或者系饮呢一个胶樽饮品咧，咁你都会拎去回收啊。嗯、但系原来纸包饮品咧都几系嘢嘅，就每年咧香港人咧掉呢个纸包饮品咧嘅盒咧就有2.9万公吨。 哇！ 但系回收唔到噶。 回收而家問題咧，就係因為紙包飲品裏邊咧，又包括有紙啦、有膠啦，同埋有鋁啊。係 啊，有浸係銀色嘅，其實入邊個盒入邊， 佢個回收率咧係近乎零嘅喎。 啊， 係啊，咁啊，即係而家咧就而香港咧，即係首間紙包飲品嘅回收廠咧，即將開幕啦。咁、希望喂，仲弊家伙你啊嘛，飲完啲橙汁。你话你饮罐装啊樽装咧，又叫你攞下佢嘛？你点啊？纸包咪点攞啊？ 好难啊！ 系咯，劏开佢。 系咯，真系 点做好咧？我哋可以点帮到手咧？ 系啦，咁啊，今晚就睇睇啦。 系 系啦，咁啊，另外咧，你有冇人鼻塞噶？ 你好似有啲。 系啊，我声有啲问题啊。 系咯， 咁咧就咁嘅鼻塞咧，嗰啲咩清鼻剂咧，得唔得嘅咧？有啲又话越喷越塞噶咯，咁样。 有啲又唔可以连续喷几日噶，唔系令到你个鼻嘅血管又会扩张定系收缩噶。 咁所以咧，今晚你都可以睇睇啊。 点样啊？教我哋鼻塞有咩通鼻塞？ 里边咧有一个咧叫药无歧视啊，即系药地即系。医药个药啦， 奇 啊奇怪嘅奇啦咁样吓，咁咧就会有医生同大家讲下呢啲样嘅方法啊，啲用啲咩通鼻剂啊，要注意啲乜嘢嘅。 咦，咁呢个药无歧视系响日常8:30里边 嘅环节嚟噶。 哦，我以为有新节目添。 咁啊，跟住去到呢个9:30，看世界咧就讲下啦，即系全球都担心嘅，就系亚马逊的故事啊，呢个雨林大火啊，即系而家咧， 我系亚马逊 系嘛。咁之前讲过啦，就嗰个就系网上购物啦。咁今次系真正嘅雨林啦。咁而家都几担心啊！即系成个地球发生好多嘢咧，都系直指向一个 ending 咁样嘅。 嗯， 唉， 无论系实体同埋一啲模型啊，都系 系啊， 惊。 哎呀，究竟佢会 帶出嘅係一個有盼望嘅將來，一定係即係死期到咧，會 係 咁嘅。 總之呢啲咧就係、是。通常都製造咗一種咧不安感咧，令大家咧喺自己嘅日常生活裏面咧更加環保啦。希望 係啊，希望可以嘅係堅持到啊。 係啦，咁去到咧夜晚十一點咧就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哦。今日咧個題目咧就係、是、社運進行曲啊。 進行曲 係啦， 個進行曲係點唱法㗎？ 呢個進行曲唔係唱啊，係講㗎嚇。 係講出嚟嘅。係 啦，咁呢個意思咧過百成 係 百幾日啦，係咪？係 啊，四個月。 系啊，咁四个月啦，咁样、究竟咧就系、是、可以点样收科嘅咧？ 系、 啊，咁你知道里边有啲社会学家咁会讨论下啦、嗯，譬如系话即系如果为呢个运动自杀啊、遗书啊咁样，点、样去解释佢啲咁极端嘅行为咧？咁样，而家咧我哋就好似咩咧？即系全球啲画面咧， 系 互相影响噶嘛？ 有时即系好似世界真系一体咁样哦，好、不同角落都会发生紧，差唔多。又是針對這個的鐵路啊，又是、有火光紅紅啊， 是 的，這些差不多的、 在這個不是有些人呢拿啲美國旗啊走去中環嘅、突然間呢一睇咦加泰嗰邊拿住啲旗呢我以為係影緊中環㗎、 真係望真啲呀、 好似呀咁而家呢咪社運嘅趨勢呢全球呢即係隨住冇大台呢個概念呢佢弊嘅地方就係、是、喂以前你有個話得事嘅走出嚟大家都談判 即 系点样解决咧？而家就系你有你搞，佢有佢搞咁啊，想揾个人咧对口单位揾唔到咁样，唔知点算啊咁样啊！咁究竟咧就发展落去咧，会未来会系点样嘅咧？今晚都可以咧睇下呢个社运进行曲啊！ 社运进行曲就系今晚 午夜广场 吓。咁啊，我哋一年咧都介绍咗有好几个嘅电视节目咧，就由今晚嘅八点钟开始啦嘅一啲嘅电视节目，唔代表八点前咧系冇节目啊，八点前都有节目嘅。咁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的港台电视31、我们既有这个电台的节目亦有电视的节目给各位市民大众可以呢、就是、选择去收听或者收看的。好今早麻烦罗启新啦明天我们继续呢通个电话又留意一下电视节目方面有什么好介绍啦。拜 拜。 Bye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刑满出狱，他离开壁屋惩教所的时候两次鞠躬，分别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和香港人致歉。陈同佳说自己做了无可挽救的错事，内心一直受责备，愿意为自己做过的错事到台湾自首受审服刑，希望死者潘晓颖能够安息，亦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原谅，给予他机会重新做人。 首先我想和晓颖的家人说声对不起道歉，我明白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无可挽救的错事，为到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痛痛苦。我自己的内心都一直受责备受谴责，所以我愿意为了自己的冲动，为了自己犯下的错事自首，回去台湾服刑受审，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稍稍放下释怀，亦令晓颖能够安息。 陈生有没有想过其实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另外是想多谢自己的家人，多谢我的爸爸妈妈，他就算我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都一直给很多支持关怀我，对我不离不弃， 我唔敢话可以报答佢哋，回报佢哋，但系我会记住佢哋对我嘅支持，对我嘅养育之恩。最后，对于社会，对于香港人，我只能对唔住，希望各位嘅原谅，希望各位可以俾机会我重新做人，俾个机会我回报社会。 台湾嘅陆委会表示，将会派员前往香港接收港方证据，并押解出狱之后嘅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到台湾接受审判。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台湾派员到境外强制执法是相当霸道的做法，凸显台方缺乏法律最基本知识和对法治的意识薄弱。他认为台湾要尊重本港司法管辖权，本港移交疑犯法例并不适用于台湾，香港执法机构无权将疑犯押送到台湾，台湾亦都无权到港跨境执法，强制将有关人士带回台湾。汤家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应该拒绝台湾执法人员入境，建议在机管局的安排下，当地执法人员落机之后在机场转机层范围，在不入境的情况下等候陈同佳自行过境会合，再陪同他回台湾，认为这个是尊重双方可以接受的做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出年三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人选，接替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任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和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报道又说，北京官员不希望被认为是向暴力行为让步，因此希望在香港情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才做出领导层变动的最终决定。如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将会在明年三月任命暂时的继任人选，完成林郑月娥原定在2022年结束的任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5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43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6跌2蚊，美团点评90.75元是升5仙，中国建筑国际7.44元升1.2元。友邦保险75.55元升3毫，建设银行6.31元升1仙，中国移动65.05元跌6.5元，港交所241元系跌1.2元，华润置地33.4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36，瑞士法郎0.99，澳元0.685，加元1.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2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68美元，卖出1,489.2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啊。咁下层咧仍然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而家青马大桥挤塞噶，咁下层仍然开放咧俾车辆使用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啊，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而家仲有车龙噶， 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天马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慢车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啦，龙尾骏景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丽城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我的享乐时代好开心，因为朱海婷话佢个题材咧系为我而设嘅， 系乜嘢啊？ 咁你觉得系咩？如果系为鹏仔而设嘅嘢， 有好多噶，唔系买嘢系享乐噶咯， 买嘢呢啲太普通了， 普通系咪？呢个系啊视觉嘅享受嚟， 同埋系有限定期限嘅，期间限定嘅， 系啊。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即系同我都系好此道者咧，就会特别咧觉得。啱聽， 因為食好嘢或者係食新嘢或者係買嘢咧，就平日日常都喺彭仔身上或者我哋聽眾群身上都發生嘅。既然有啲主題嘅節日嚟緊嘅話咧，我哋就不如揾啲期間限定嘅嘢啦，好冇？咁啊，呢個十月尾啊，10月31号萬聖節啦。上個禮拜我就因為一啲小朋友放假，就顧及到佢哋嘅需要，就介紹咗咧去主題樂園嗰度就享受一個好得意啊、好開心啊，亦都好繽紛嘅萬聖節啦。咁但係如果你都係一啲比較係中意一啲萬聖節直接嚟更加突出呢個陰暗面嘅人，好似彭仔咁樣， 需要刺激嘅。 咁除咗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嘅海馬嘅主題樂園啦，就係享受佢哋每年一度嘅萬聖節 party 啦。係啊，今次都會咧用一啲即係包括咧好似一個四大嘅鬼屋啊，有一啲嘅狂野嘅廢墟等等嘅末日樂園等等啦，都係真係會經歷一啲嘅。咁啊，已經有定嘅捧場者噶啦。咁佢哋今年亦都引入咗一個咧公仔嘅品牌啦。 即系嗰条线嘅公仔啊。 嗯， 哦，好。 系咩？佢都搵到啊！ 中意嘅， 系啊，有另外喺海马公园另外一个咧，就系用呢一个公仔嚟合作嘅、 哦， 就系咩 friends 咁啊，一个哈罗维嘅糖果乐园咁又可以去搵啦、 哦。 好啦，为彭仔而设嘅，咁梗系同经律有关噶啦。 系啊，我想刺激啲啊嘛。 其实我今年都想建议你咧，去中环咧兰桂坊参与下一啲嘅即系扮鬼扮马派对。 呢、這个咧就后生嘅时候咧 做过晒啦，系咪啊？ 做过啦，即系我犹记得嗰阵时系喺大學期間咧，就總會咧同同學咧就萬聖節嘅時候走去呢個蘭桂坊嗰度咧，就扮完個怪相之後咧，就去襯下熱鬧咁嘅。 咁、哦、有冇去埋啲酒吧就飲當時一啲或者而家都有嘅萬聖節嘅主題特飲咧？ 因為冇錢嗰阵时读书冇钱， 而家饮翻多啲咯。 咁又唔会，我都唔好杯中嘛。 而家其实咧都仲有，譬如今年咧都仲有啲酒吧咧，就系以经典电影咧，即系呢个死亡诗社入边嘅即系主题嚟到应节嘅，整翻嗰类嘅饮品嘅、哦，所以大家可以去发掘一下啦。好啦，咁啊，如果啊都仲啱你嘅， 系啦，又唔啊，我唔中意饮嘅 呢个阿 O 啊。同埋你都會啱嘅，就係而家好興啲 VR 噶嘛，係咪一啲虛擬嘅方法，可能戴個眼鏡就令到你入到去一啲特設嘅空間啊，去感受一啲特別嘅嘢啦。 虛擬嘅辦法係啲乜嘢啊？戴個 VR 啊？ 真人版嘅《生化危機二》啊！好唔好啊？一个嘅体验馆啊， 即系将嗰个电影元素放入去。 系啊，今次就用咗呢个啦，《Resident Evil 2》吓，叫做《Infected Hong Kong》咧，就去啊有一个体验馆。咁其实10月10号咧已经喺香港就开幕，有一个嘅即系试验性质噶啦。最主要都是同一啲膽大嘅朋友嚟一個挑戰嘅膽量，真係 真係驚嘅， 應該係幾驚嚇㗎嚇。 如果佢以一個VR 嗰個形式咧、因為你戴住嗰副眼鏡咧，係好貼近㗎嘛啲嘢。 係啊，同埋佢今次咧，佢講過咧， 真驚嘅會 係有喺個體驗館入邊咧，有5层楼嘅遊戲路線嘅，你真係好似咧 上上落落咁咯， 置身於嗰個警局一樣㗎、 不過咧睇多少少咧，其實佢都貴貴地喎，因為咧佢話咧佢200多蚊咧就一個角色嘅路線啦，咁頭先話有5个角色噶嘛，即係5层楼 玩埋成砌山咪成， 咁又唔系500蚊又走，即系一个角色就200多蚊。咁如果你玩晒所有角色就500蚊又走咁样。 原来系咁。 嗱呢个咧就位于咧一啲观塘嘅一啲嘅工业区嘅吓，咁大家如果要咧就揾一揾啦。 自己揾到啦。不过呢啲就啱啦，成班后生仔嗰啲咧，即系可能同学啊，或者系成班嘅 friend 咧，就一齐去玩，然之后斗大胆嗰啲咧。 嗯。 咪呢啲咯。 我哋都可以斗大胆啊！我哋。 你老啦。 我就唔敢。 我未老啊！ 我惊惊噶， 我约你去玩，我约你去玩， 睬你一手。 好，如果你觉得 VR 咧都系虚拟咗啲嘅咧，彭仔真人版啊，就系、是、有一个惊律嘅舞台剧啊， 惊律舞台剧 系啊，一套咧都喺英国方面咧非常之卖座嘅惊律舞台剧，就系、是、叫做《The Woman in Black》，即系话云游你左右。 呢、這个做过电影我记得 系啦，今次系真系舞台剧嚟到香港系、都算系第5度公演噶啦。咁啊，古仔你都熟噶啦，系咪啊？ 我听朱海婷介绍过， 咁啊讲一个， 即系有个律师跟住去到一个小镇嗰度，见到一个咧，哇， 处理一个遗嘱嘅事件，跟住就发现咗一个充满仇恨嘅黑衣女人，就有个咒语啦， 又系着黑色衫。 其实舞台剧惊噶，因为咧你系真系真人演绎，同埋系几近距离噶嘛。 走落台下同啲观众互动咧，互动真系吓你。 咁啊，靠你去睇完话俾我哋知啦。 我都真系有啲兴趣啊， 亦都好得意。佢今次都系咧新蒲岗一个嘅即系工厦入边咧，咁啊 做舞台啊， 做嘅吓一个演出嘅吓，咁所以呢个可能系 全英语啊，定系佢翻译咧？唔知 道哦，咁啊冇讲，不过我相信如果你讲系卖咗嘅。是广东话，我哋有呢一个舞台剧达人啊，阿祖啊喺隔篱话俾我哋知道。 我即刻面色一沉咁、样，广 东话 即系唔系个 cast 唔系外国嚟噶，即系香港嘅剧团就攞咗呢个剧本就喺香港做一个广东版。哎呀，咁啊，面色一沉，我即刻，哎呀，你知道我呢啲几崇洋噶啦，真系。 咁如果本地版可能你更加能够掌握嗰个对白嘅话，会唔会惊啲定冇咁惊啊？咦啊，阿祖系咪啊？可以幫你 講下，唔使尋嘅，因為咧佢哋嗰個特色咧係佢哋真係一個工廈裡面嘅 black box theatre 咧度做。首先成個地方真係好黑嚇， 哦，即係其實當好似玩迷宮咁啊， 又唔係迷宮，佢哋真係一個戲咁樣咧 full length 去演出嘅。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戲喺香港可以重演第5次嘅話咧，都真係有啲水準㗎。 我 有睇 啊，咁。 欸，多謝。 我話唔好嗰啲，我會大聲話唔好睇噶，我唔使俾面任何人嘅，因為 啱喎，啱喎。 嗱，咁既然咧一位 有我哋舞台達人啊。 劇帝係咪？ 劇帝， 既然有劇帝叫做加持嘅話，咁我又有翻啲信心啦嚇。唔該曬，唔該曬， 一齊挑戰 組啊！ 好，我哋飛先。有冇電影？ 有 有 有， 有冇電影？ 其實咧，睇翻 二台院線嘅主持啊， 咁我講咗你個飯㗎。 哦，咁唔會啦， 嗱，唔會好得過阿 O 嘅。咁 我哋今個禮拜， 我淨係報道性質嘅啫。 歌仲邵音音啊，阿音音姐喺LA 攞獎啊， 好鬼意外啊！邵音音， 邵音音。重影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攞， 恭喜恭喜欣欣姐。嗱，我呢度讲嘅电影咧系纯粹 factual 嘅啫，我唔敢挑战任何电影大人，亦都唔敢挑战任何舞台大人。其实九月开始都有好多都叫恐怖片咧上映噶啦，例如啦《小丑回魂二》啦， 睇咗咯 ，Chuck Chuck 咁呢个啊，咁即系 睇咗啦，我中意嘅。 得唔得 ？OK， 可以啊，接受系咪？ 嗯、 好啦，跟住咧，另外亦都继续咧有真人真事改编嘅《杀人小丑》啊，就叫恐怖小丑。 咩嚟噶？ 又系第二个小丑、啊。 呢个咪系改自真系英美国著名嘅连环个杀人凶犯啊，哦、即系阿 John Wayne 加时咯。 呢、這个就系你睇嗰套啦，就系Panorizer 系就系咁，佢都系 base on 呢个做蓝本噶，系啊。 哦，但系呢个就系真 故事性质， 就唔系当小丑回魂咁样拍。 咁呢套得啦啩，下一套。 唔系，即系头先嗰嚿嘢系你同你讲嗰嚿嘢同一嚿嘢嚟。 系，只不过人物 系啦，史蒂芬京就 base on 呢个 John 乜鬼呢？ 咁我想问系咪两套戏啊？ 一套， 同一套戏，我同一套戏小丑回魂都系。 下一套 睇咗啦， 贞子系列得唔得啊？贞子系列嘅就杀。KOL 系咪喺个电脑个 mon 空灵政治回归？ 政治要睇 VR， 如果有先好睇嘛？ 系咪读 Sadako 啊 ？Sadako 喺边度啊？个名 呢个 啊？老花，我话你啊， 哦系啊，萨达可啊， 萨达可啊， 字嗰度未老花我。 我想讲呢一套我有啲兴趣嘅，贞子，因为我谂 喂，因 为 佢今次嗱讲明叫做就杀 KOL 萨达可，即系话咧会加入埋时候兴嗰啲 YouTuber 嘅元素，亦啲 YouTuber 去睇惊唔惊？ 唔惊，我谂都系笑嘅，主要系。好啦，仲有冇选择？ 好，有泰国鬼片，唔知你得唔得啦？叫做《吓鬼频增》。 吓鬼 片 啦， 其实咧就系搞笑嘅鬼片嚟嘅呢一套。 有好似同以前嗰套咩《吓鬼阿嫂》啊， 搞笑啦，恐怖啦，嗱好劲！我但系咧喺当地上映两个礼拜咧，已经突破咗1.5亿嘅泰铢票房噶啦。 我有听过二台院线有提过呢一套戏， 系啊，呢套戏。好似、 其实唔关吓鬼阿嫂事㗎嘛、 只不过啲发行商改名㗎。 但有 个 selling point 喎、就係有一个呢小鲜肉男主角得唔得呢嗰、个够唔够小鲜肉啊阿O。 近年泰国嘅影星啊名人呢都系靓仔靓女呢、个冇错嘅。所以呢小鲜肉应该都走唔甩嘅啦。好咁我又袋喺袋啦。 仲有都另外一套泰国片喎就叫做呢回魂咒。嗱呢套得意啲喎因为呢佢即係话呢。 呢套我知喎、 好似俾人呢要佢 trailer 落咗架喎係啊。 回魂咒 因为泰国电影公司初初摆个预告片上个 YouTube 嘅时候咧，因为咧画面过分恐怖吓人啦，咁所以就令到佢要下架，要剪接过再上。 通常呢啲咧有阵时都唔知系咪宣传嚟嘅， 系咯， 唔知可能第二啲原因唔俾佢放喺度。不过唔紧要，呢一套咧我有了解过佢个剧情嘅，系一啲好似啲神秘。宗教咁样嘅儀式做咗之后呢就令到个死人復活啦嘛。跟住就会发生啲恐怖事啦当然。哇一晚做晒㗎。 哇好 緊張。个古仔一晚讲緊 好啦好啦转啦转啦我哋韩国班底呀。被誉为啊韩国版啊魔奸行者嘅呢一套叫做呢就係驱魔使者喎。但佢个来头好劲喎由与神同行嘅幕后斥资咗成90亿嘅泰嘅唔系嘅韩元啊系个窝啊去到拍㗎噃。 呢套叫咩话 叫做驱魔使者。 驱魔使者。 得唔得呢套 我听个名字好似麻麻地咁样话。唔紧要啦够啦我因为边度睇得切啦。 港版啦呢个绑铃啊。由我哋即系港台两位男神，唔系香港电台，系香港同埋台湾。 后边两位， 陈家洛同埋曹佑玲啊， 够啦， 好， 好听住咁多先。 其实唔重要。Oh, they're trying to shoot down angels. they can't fly. And oh, but she's so brave though, just like a tornado. She's taking us by storm. You can't stop the girl 呢一首嘅歌曲嘅名字，但系咧佢来自一套正在上画嘅电影，我都欣赏咗啦，就系呢个《黑魔后二》。我谂住礼拜五嘅享乐时代时候再同大家分享。 就系嗰个 Well Well 嗰个系嘛？ 系啊系啊 ，Well 要咁样演绎噶。 系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了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一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博太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朱海婷， 你好啊。 朱海 燕，早晨。系今朝早咧，你又上咗个点唱，系有人生日喎。 我几个啊，好多个啊。 系，请讲啊。 我师傅啦，你咪文先生就上一个月，我女又系廿四号啦，今个月。咁啊， 即系听日喎。 系听日嗰个系阿梁达富，我女啊十九号嘅，十月十九号过咗啦。 生日快乐， 喺度保挂，多谢晒。 系，你头先讲话师傅生日系乜嘢？边方面嘅师傅啊？ 教我游水个师傅， 哇！游水教练哇， 系啊系啊系游水教 练，游水教练， 李丽文师傅教练啊， 得小白同阿鹏仔都好兴奋，听到。 因为游水教练通常好型爆噶嘛， 系啊，佢好型噶，佢好高大威猛 嘅，一众学生嘅男神嚟嘅都系。 系都系啊，都系。佢啲自由式好靓噶，有啲自由式。 系嘛？哇！ 教练嚟噶嘛？ 唔系教练，梗系啦。 系啦，补翻佢生日啦。 系。 呢日咧就系阿梁达富生日，廿四号。 啊。 阿蛇太咧就今个月三十一号生日。 哦。 你今个月都好多 party 喎，咁所以吓。 咁我哋饮餐茶啫，今日约咗阿梁达富饮茶 啫， 咁就佢我女又补翻佢生日啦。 咁阿谢太啊，头先你系咪话？ 蛇啊蛇啊！ 阿蛇太，蛇太 都系游水友嚟噶。 哦， 游水 原来都系啲泳友， 成班都游嘅，系啊， 成班泳友吓。我就系问系咪麻雀脚添？ 成班都惊教练游水噶。 有 麻雀脚，你咪即系干湿两用。 系啊系啊系啊！我有个名叫南岛表。 咁你哋系咪而家即系都 keep住系一年四季啊？就算系冬泳，全部都游系泳池定系游海滩添啊？ 游海滩，我游我而家屯门游啊，黄金沙滩。 真系劲啊！呢班如果你话游沙滩， 咁有教练教啊，好啲嘅。 哦， 而家个教练，而家我哋唔使教练游噶啦，朝头早。我今朝都系四点十一个字就落水啦，喺沙滩嗰度。 四点十一个字落水 啊， 系咩感受噶？ 其实好冰噶噃， 系好寒噶。 O K 嘅，乜啦来冻咧，再迟下再冻都系。 哇，好嘢啊！ 我往年都系冇停嘅，由年三晚游到年初一。 你呢个你个恒心系点样锻炼出嚟嘅咧？ 为健康咯， 真系啊， 系真系为健康咯。 但系你落水嗰一刻咧，其实应该好。挣 扎， 我谂佢哋冇噶，系咪啊？ 冇嘅， 唔会噶， 惯咗你一落就落噶啦，即系。 哇！如果嗰一日唔知因咩原因咧，即系阻碍咗你去唔到海滩嗰度攞一落水，你会唔会特别咧？ 周身唔自在 系咯， 有干水。 去旅行嗰啲咯，去旅行嗰啲游唔到，咪朝头早冲个冻水凉咯。 当系啊， 都要冻水凉。 系啊，系啊，系啊。 哇！好欣赏你呢种恒心啊！ 唉，三位，我哋为健康啫嘛，为乜啦？几廿岁， 你比咁多年轻嘅人更健康啊！我想讲， 好 多人咁话， 我哋要学习你呢种嘅恒心啊！好多谢你，亦都再祝福你咁多位嘅朋友啊，屋企人嘅生日嗰啲啦， 好好嘅阿蛇太啦，我女啦，师傅补翻佢生日啦。李伟文师傅就一个好好师傅嚟噶， 好， 祝你哋嗰几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你哋都系啊，身体健康啊！ 多谢晒， 我哋又为你。 揀咗一首係 Beatles 嘅歌， 係啊，因為學太中意 Beatles 啊，咁所以特登揾咗隻咧就係 All You Need Is Love 啊， 哇 ，Love， 好多謝你，拜拜。 Sing the country song. Nothing you can say,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the game. It's easy. 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多謝阿霍太就誒點呢一首歌俾我聽 嘅作品係啊 ，All You Need Is Love。 係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噃，聽日星期四早上嘅六點開始又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明天再見， 拜拜。Bye bye